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阿林志恩主持节目嘅。阿志恩， 系 咁啊，今日我哋会倾下咧，即系关于即系同经即系精神健康支援措施有关。 嗯， 因为咧就政府咧就提出咗咧十项咧加强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咁我讲翻少少背景先，因为其实六月初咧，钻石山荷里活广场嘅惨剧啦，咁啊社会开始关注翻即系精神健康嘅支援问题啦。咁所以医卫局辖下嘅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咧就开会啦，就倾啊检讨下即系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应该点样啦。咁嗰十项嘅措施咧，如果睇翻资料吓，咁啊有五项嘅措施咧，就系支援严重嘅精神。即係精神疾患嘅康復者嘅，咁啊包括咧，佢哋提出就再檢討翻嗰個有條件嘅釋放機制，咁啊同埋再探討下呢個社區自由令。咁啊，志恩對於呢兩方面嗰個機制咧，其實你即係有冇一個認識啊？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例如社區自由令咁啊，其實即係早喺2010年咧，都已經有話提出過要檢討噶啦。 係，咁係啊，因為咧其實呢十項措施咧，我見到就即係我諗大家對於上個星期咧嗰、那個諮詢委員會咧，其實佢緊急開一個會議嘅時候咧，就大家都覺得即係政府個反應都係快嘅。咁但係十項措施入邊咧，有一啲就過去咧都係提過啦。咁譬如就係減低個案經理同嚴重病患者比例啊，又或者增設一啲精神健康支援熱線咧，其實以往咧都喺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咧同埋即係施政報告提出。咁反而就係個問題，就我哋下一步點樣去討論同埋落實啦。另一樣嘢咧，我都留意到其實已經係達咗標啊，即係有啲係做咗嘅。譬如就係嗰、那個醫管局啊精神科專科門診嘅一個緊急同半緊急新症嘅輪候時間咧，即係今次就設咗一個目標啦，就不超過一週同四週。咁呢個其實過去咧睇翻醫管局個輪候數字都係做到嘅。咁所以咧，我諗今次我哋都可以集中於即係傾頭先志堅所講啦，即係社區治療令啦，譬如可能是否有一些公私營協作的契機等等的。 十項的措施當中還有五項措施就是支援其他精神康復健康的需要的，包括是有很多項都是說要是講那個地區的康健中心，提出包括先導計劃，要幫有需的市民提供精神評估，還有也都會提出設立一啲少數族裔人士嘅情緒支援啊，甚至係利用呢一個關愛隊咧去支援相關嘅服務。 咁頭先阿志堅提到啦，即係其中一個今日可以重點去講就關於嗰個社區治療令啦。咁頭先都提過咧，就話即係2017年咧嘅精神健康檢討報告咧，其實提出過社區治療令嘅討論嘅，即係亦都去檢討咧現行嗰個所謂叫有條件嘅釋放機制啦。咁不過咧呢一個嘅建議一出嚟咧，就呢幾日咧即係週末嘅時候咧，各方譬如傳媒啦同專家咧都從唔同嘅角度去分析咧，究竟喺香港去實行嗰個社區治療令咧。会有啲咩影响啦？咁主要有几个角度嘅，譬如就系即系人权啦，对于病人嘅心理压力啦，同埋社区治疗令咧，究竟能唔能够减低病人入院次数嘅角度去睇嘅？咁如果我哋睇翻2017年嗰个精神健康检讨报告咧，其实都提到一点咧，就话即系相关嘅一啲社区治疗令咧，其实对于减少精神病患者入院嘅次数咧，就冇一个明显嘅帮助。咁同埋有一啲嘅即系对于呢个社区治疗令都有啲保留。譬如一些社工他就认为如果那些个案是要由一个社区去负责跟进的话，那到底我们人力资源是不是做到一个这样的配套呢？那这个都是一个讨论点来 的。那首先你讲回那个社区那个自由令，那因为有些意见又会认为这个很高度敏感和很复杂的问题，因为刚才你都提到就是没什么实质的证据就显示社区自由令是可以即係嗰個治療嘅成效，咁即係話如果嗰個精神即係病患嘅即係病人啦，咁跟住如果出咗社區，哦你要佢去即係去強制佢治療嘅，咁頭先都提到話出咗入嘅醫院，咁對於佢嗰個即係精神狀態係咪一個 即係好嘅一個即係復原啊，或者一個即係復康嘅一個好嘅一個處理咧。咁所以呢個都係即係今日我哋會即係傾嘅一個焦點啦。咁、另外頭先提到話，即係講緊嗰個即係我哋話嗰個有條件嘅釋放咧，亦都係嘅。咁即係嗰個範圍嚟講，究竟即係講緊話而家咩即係條件之下，即係可以去即係釋放呢啲即係有住緊院嘅精神病嘅病人咧？咁都係一個即係有個爭議點喺度嘅。咁所以今日我哋都會討論啦。 咁头先提到呢嗰、那个即係社区治疗令呢，其实除咗呢几日有一啲嘅譬如社工就提出一啲即係人力资源嘅问题之外呢，其实都有一啲精神科医生呢就话可以傾嘅。即係譬如呢佢哋就认为呢，其实而家嗰个有条件释放机制呢都有一啲盲点喺度啦，就係佢嗰个涵盖嘅范围呢就比较窄，就只係呢限有暴力倾向嘅病人，同埋即係嗰个病人係必须要入院嘅病人。咁但呢社区治疗令呢个涵盖面就会阔啲，咁除咗涵盖咧一啲自杀倾向者之外咧，亦都可以包括埋一啲非强制住院嘅病人。不过个问题咧就系即系大家都同意一点咧，就系你点样去倾嗰个执行或者实施嗰个问题。其实大家都同意就系社会都系要小心去讨论嘅。譬如就系究竟系咪需要两个或者以上嘅医生先至可以发出一个治疗令啦？有冇一个监察或者上诉嘅机制啦？究竟个患者嗰个家庭环境啊，佢个家人啊，系咪了解状况，令到呢个社区治疗令系？可以即係妥善去實施咧，咁嗰個實行上面嘅狀況咧，即係都係另一個我哋需要睇嘅角度嚟嘅。 係啦，咁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對於即係政府提出嘅十項加強精神健康支援嘅措施有意見嘅話咧，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咁啊，子欣，不如我哋同一同即係嘉賓傾一傾啦。咁我哋請嚟咧阿阮淑欣，咁佢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委員，咁亦都係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區組織幹事嘅。咁啊，阮淑欣你好。 大家好。 咁我哋其实今日倾紧咧就即系十项嘅即系加强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啦。咁其实头先我哋都提过咧，其实睇翻嗰十项措施咧，咁其实有好多项其实都系之前咧即系检讨精神健康嘅即系政策嗰阵都有提出过嘅。咁其实可唔可以同你讲下咧？其实话委员咧喺即系大家讨论嘅时间咧，究竟嗰个原则点样去定紧倾边啲范畴去加强嗰个精神健康嘅支援咧？ 實際嗰個內容我哋又唔方便講啦，咁但係其實即係都唔難理解，一般大致至少有個方向就係從一個醫療嘅角度，一個就從社區支援嘅角度，咁另外一個就即係政府都有公布個措施之一就係即係頭先你哋都傾緊嗰個法例個問題咯，咁同埋即係都有講一啲即係會唔會有啲乜嘢地方可以關注多啲嗰歧視標籤嘅問題咁樣咯。 嗯，咁如果 呢几个大嘅范围 系，咁我哋先不如咧讲一讲，即系嗰个有条件释放啊。咁其实有条件释放，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即系点样去睇，即系嗰个检讨方面嗰个方向咧？ 就因为医管局讲话佢哋仲未出啦个报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问我个意见咧，就系、是、佢哋其实而家嗰个所谓有条件出院令，就系讲紧一啲叫做有暴力经。即系记录嘅人，佢当佢个住院治疗觉得去到一定程度稳定，又评估过佢已经即系出面又有一啲即系支援可以俾佢咧，咁就即系有啲条件俾佢一定要去遵守，咁跟住佢就可以喺个社区嗰度继续生活。咁如果唔遵守嘅话咧，咁佢就有可能咧系要翻去，有可能系要翻去医院嘅。咁其实咧。即係睇嗰個即係有條件出院令咧，佢哋都睇得好緊嘅。咁、那個問題咧就依家咧，其實唔似外國咁樣樣咧，就會有定期去review 翻嗰、那個即係個案，其實佢係咪會有一個完結？咁、那個問題就係、是、即係似乎係好安全啦，一路睇住佢啦。咁但係。在病人的角度呢，就是他好像有了这样东西之后他永远都甩不到。而在那个人力资源的角度呢，其实可能他已经过了很久，他已经稳定，那些状况就算他需要照顾，可能已经可以我们即所谓叫 download 落去一些即可能浅层一些的即社区支援服务都可以了。就不需要那么密集式的医生或者社康护士或者医院社工的跟进。但是没有 review 的问题就是其实很多这些即叫做 measure 这个令嘅人，其实佢唔知道佢系可以上诉，咁跟住佢上诉，即系佢唔知道可以上诉，咁一路孭住啦，咁所以就变咗积累咗好多个案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听翻啲医务社工佢哋即系都讲 即係佢哋其實都幾吃力，嗰、那個功夫幾多。咁、那個問題就係變咗，佢如果咁樣就攤分咗佢，因為資源你始終資源人手始終有限啊嘛。咁有機會就會令到佢哋攤分咗啲時間，唔可以集中去照顧一啲即係其實可能係比較大有需要嘅人咯。 嗯，阮淑欣可唔可以讲多少少？你头先提到咧，其实可能有啲病人咧根本唔系好知道咧点样先可以复核到佢哋嗰个有条件释放嘅嗰个令啦。其实而家嗰个成个机制系点样嘅？即系病人有冇可能系可以解除到呢一个嘅，即系所谓叫做有条件释放呢一点咧？ 有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其实就佢哋可以向精神健康复核审裁处，咁里边有即系法官啦，有医生，有社工，有一啲其他即系相关方面有经验嘅人士，就会去即系其实大家系一个好即系深入同即系了解嗰个人个情况，再去决定佢可唔可以解除嘅。咁但系其实我哋听翻咧，有啲其他病人组织都认识有啲即系类似咁样嘅个案，佢哋都话咧，佢哋即系好多年都从来冇听过，亦都唔知道原来佢系可以上诉嘅。 咁如果即係如你所讲啦，就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去检讨成个有条件释放，其实呢个复核机制本身係咪都係一个我哋下一步需要去检讨嘅问题？ 我觉得係嘅，无论你站喺嗰个病人嘅角度，或者係即係公众嘅一个角度，因为都分摊咗一啲有需要嘅资源㗎嘛。咁同埋係啦，同埋即係讲緊佢出返嚟嘅时候，其实有冇足够嘅支援俾到佢？就係讲緊即係其他我哋讲緊，因为佢讲緊譬如佢一个咧，一定係要求佢要返医院复诊见医生嘅。咁另外一个咧就係佢好多时都係要一定要见社康护士嘅。咁一定要见医务社工嘅。咁呢啲全部其实讲緊都係现有一啲即係地方我哋讲緊都好唔足够个人手。咁都即係都其实影响个质素，因为都成日讲啦，即係医生可能得几分钟同佢去傾。咁就算呢啲 case 可能佢会觉得啊可能要多少少啦，但係究竟佢可以多几多呢，我哋都有个疑问嘅。咁即係社康护士同社工都係啦，咁我哋都睇返即係好多啲喺社区里面嘅复原人士都有反映呢，近呢几年接受呢个服务，即係一佢哋可能跟得好快会停啦，跟住就一系呢就觉得个服务質素比以往呢真係有个差别係跌咗嘅。咁所以我哋觉得即係呢啲更加重要，究竟本身即係佢出返嚟之后嗰个支援係点样样，足唔足够囉，承托到佢，同埋去到佢真係其实已经好稳定啦，会唔会可以 download 落去一啲可能浅层啲嘅支援服务。 咁阮淑欣，咁今次提出嗰即係十项嘅即係加强精神健康的支援措施咧，亦都包括咗一啲即係其他嘅精神健康服務，即係會加重咗嗰個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嘅即係服務啦。咁其實呢方面都牽涉到即係人手嘅問題，即係例如個案經理，頭先你都提到即係人手，亦都包括個案經理啦。咁呢一方面又可以即係點樣去做，即係令到真係康健中心係能夠扮演到個角色咧？ 個案經理其實就講緊係一啲外展嘅社區服務喺醫管局嘅，咁好多時就係大部分係社康護士跟進嘅。咁如果基層醫療即係其實我都一路有喺唔同地方即係都有反映，其實都有好多其他團體同專業人士都有講咧，我哋都覺得因為講緊基層醫療係即係市民第一個接觸點，接觸醫療嘅地方，咁佢亦都係相對冇咁有一个标签嗰个问题，咁所以就即系希望喺嗰度其实有机会咧，系容易啲发掘到一啲有需要嘅人，可能佢未入过医疗系统，咁就可以早啲介入，你可以早啲即系发现到边啲人有需要啦，同埋做一啲可能比较初期嘅介入，咁就可以即系。因为佢越早，即简单讲就系病向浅中医啦。咁精神健康其实亦都一样嘅。咁要佢早啲可以即系做到呢一样嘢咧，就唔使话去到等到佢好严重嘅时候先至去睇专科。咁其实长远嚟讲都系减轻咗即系医管局或者一啲专科嘅即系负担。咁所以都其实系值得做。就算你话即系我觉得可以再考虑嘅，究竟嗰、那个评估咧系边啲人做，即究竟系一啲受过训练嘅社工啦、辅导员啦，甚至乎可能有啲时候系可能有啲专科医生或者护士嚟帮手，我觉得都可以倾。因为其实佢哋而一个运作，我见到咧，佢都系首先会登记咗会员，初步了解咗佢情况，先至有机会再去见护士嘅。咁可能喺 登記嘅時候已經初步有少少知道可以佢係經邊啲人做評估咁樣。咁因為雖然啦，基層醫療其實我哋盡量都希望唔好即係太多醫生嗰個介入，希望就係講緊減輕佢哋個負擔。咁有個但係佢有個好處咧，就係、是、一啲如果比較可能中至嚴重程度嘅人，佢唔使經歷太多次嘅即係 screening， 其實都係鼓勵佢即係盡快進入一啲即係正規嘅醫療或者社區服務。咁所以我覺得唔同即係唔同程度、唔同模式都即係可以傾咯。咁而嗰度講緊其實可以有一啲受訓嘅即係社工啦，或者係其實依家我哋正規服務、社會服務比較少用嘅就係、是、輔導員啦，因為依家比較多都係講緊一啲即係臨床心理學家嘅。咁但係其實過往講 COVID 呢幾年咧，都有啲計劃咧係有動用到輔導員呢一批人手，我覺得都。即係都有啲即係幫到手，做到一啲即時情緒嘅舒緩嘅，咁所以都考慮呢啲，可以考慮呢啲面向。咁仲有即係依家都即係講得多嘅就係受過精神科訓練嘅家庭醫生啦。咁因為都聽翻講，其實就算你唔指定佢哋做呢樣嘢，根本咧有好多人咧，佢會以為係身體健康嘅問題，佢去咗家庭醫生嗰度求醫求助。咁但係其實可能最後發現佢係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咁所以家庭醫生其實喺呢度都可以即係。有个角色帮手做多啲，同埋都纳入去大家，即系可以互相去即系协调嗰个系统，点样做到个支援同个转介可以好一啲咯。 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地区康健中心都可以做一啲即系精神健康嘅筛查工作啦。咁但系即系过去咧，其实地区康健中心成日都会面对一个瓶颈嘅问题，就系、是、筛查之后点样确保系可以有一啲资源系支援到个病人，并且系集中喺个社区度跟进个个案啦。喺呢点上面，你会唔会都有啲建议咧？ 系啊，呢个系最重要嘅。其实因为如果唔系，你觉得做咗之后，其实冇嘢可以跟进咧，其实。即係嗰啲人都會流失咗，唔知最後都係唔知去咗邊嘅。咁頭先講啦，我覺得一個就會唔會係一啲受過訓練嘅社工，可能佢都有一啲即係比較治療性質嘅即係介入啦，無論係講緊輔導或者係小組啦，咁輔導員啦。咁如果覺得可能再中即高層少少中至嚴重，可能要睇醫生嘅，咁就係講緊點樣即係 GR 出去，即係家庭醫生或者係精神專科醫生，咁呢個就真係要政府幫手帶頭去協調先得嘅。咁同埋喺佢俾地區康健中心，政府俾地區康健中心嗰個服務嘅指標咧，都要即係有個即係承擔，同埋有個即係係咧，佢有個方向俾佢哋先得，因為佢即係一定要跟嗰啲指標行。 咁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咁依家我哋系倾紧咧，政府提出嘅十项加强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啦。咁依家我哋系倾紧咧，即系提到呢个地区康健中心可以点样扮演一个即系精神健康嘅评估啊、分流嘅即系一个角色嘅。咁啊，阮淑欣，咁你头先你提到咧，即系我哋今日都有讲过咧，即系话如果要加强嗰个地区康健中心嘅服务啦，咁其实即系有关于嗰个关爱队嘅支援。咁其实关爱队如果要支援嘅话咧，可以点样做咧？可以帮手即系跟进啲服务。因为嗱，头先提到话人手嘅培训或者人才嘅培训咧，其实都需要时间噶嘛。咁而家即系短期咧，有啲咩措施我哋可以做咧？关爱都系咪一个即系可行嘅一个即系支援嘅一个即系方法咧？ 我谂佢哋可以帮手嘅就系喺社区里边认识。我谂佢即系多啲喺个社区邻舍嗰度啊嘛，帮手做外展啦，去建立一啲邻舍关系，咁去认识到一啲即系我哋平时所谓叫做街坊啦，知道佢有呢啲需要就转介过去，即系地区康健中心，然后可能即系入会做会员做评估，跟住睇下需唔需要，咁社区嘅服务其实就可以。即係同佢建立咗一個關係，可以鼓勵啲人去即係揾服務求助，同埋佢幫手陪住佢哋，可能睇醫生啦，做評估啦，希望佢可以即係叫做sustain到喺嗰個服務裏面咯。我覺得可以即係從呢個角色，咁但係都要有啲即係背後有啲 support 俾佢哋先得嘅，因為都要有啲可能講座 training 啊，等佢都對呢一方面有多少少概念，知道邊啲人可以需要去做轉介咯。 另外咧，如果參考翻即係地區康健中心過去經驗，其實佢哋最主要係做一啲慢性病嘅篩查啦。咁但係當然第一步係要啲市民肯去地區康健中心，即係做呢一啲嘅，譬如精神健康嘅篩查啦。其實委員會咧而家提嗰十點嘅即係措施咧，究竟係譬如能唔能夠增加到市民本身對於精神健康嗰個意識咧？

龙翔道去荃湾，龙尾就喺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车龙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温思劳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繁忙龙尾怡安阁，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就喺界限街桥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向九龙、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仲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 这个节目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包括新的市场、新的技术、新的思想和创意，希望能够为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介绍新的机会和新的思维方式。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国剧八三零，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为了冇领退休金，由魏晨饰演的元武决定在出租屋收埋佢走后出亡的父亲尸体。 我知道错了，不要丢下一个人。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食得开心啲，玩得尽情啲，开心消费再多啲。新一期消费券就嚟派啦！想转储值支付工具，同埋新合资格嘅人士，可以喺六月五日至二十七日上网，或者去临时服务中心登记。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唔使登记就直接收到，开心消费带动经济，七月十六号就派啦，去消费券计划网站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林志恩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傾緊咧，即係政府提出十項加強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嘅。咁啊，當中咧包括對於即係嚴重嘅精神病患康復者咧，就會係提出呢一個即係檢討包括社區嘅治療令啦，同埋有條件釋放嘅機制嘅。咁啊，至於支援其他精神健康需要嘅市民咧，咁就提出咗咧就。是加强咧，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嗰个即系角色嘅。咁啊，我哋继续咧同翻啊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咧，阿阮淑欣倾下嘅。阮淑欣你好， 系大家好。 其实因为今日咧，我哋睇到即系嗰个即系支援措施啦，其中其实头先我哋都提过嗰、那个精神有条件释放啦，同埋嗰个即系社区治疗令咧，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会担心呢啲咁样嘅机制会唔会令到即系精神病患康复者被标签咧？咁反而就會令到佢哋唔係好想去求醫，咁反而可能適得其反，即係哦，我哋想即係去幫嘅，但係反而可能會有其他問題產生咧。 係啊，主持，我完全同意呢一個講法，因為其實我哋平日咧喺即係我自己本身都係社工嚟嘅，咁所以喺社區裏邊經常都接觸一啲即係有病患嘅人康復咗嘅人啦，或者佢啱啱可能發現有需要要勸佢進入即係要去睇醫生或者接受一啲社會服務，咁其實係。即係的而且確，越多呢一啲即係強制嘅措施咧，係好障礙我哋點樣勸一個人佢肯去睇醫生。咁再加上嗰個標籤即係歧視嘅問題咧，呢啲都係即係令到好多人佢即使開始察覺到佢自己可能真係有需要，但係都會好大嘅抗拒去睇醫生、食藥或者係見呢一方面嘅社工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呢個討論真係要好小心，究竟其實佢即係有幾大成效，佢需要。嘅资源要几多？我哋究竟系咪依家呢一个时刻可以做得 比英國仲要好，因為英國其實講緊佢嗰個 readmission rate， 即係嗰個再入院率，其實係都唔係好即係有效嘅，冇乜呢一個幫助嘅。咁而我哋即係好大費周章做好多嘢，然後可能我哋個人手又資源配合唔到，但係仲反而多咗一樣嘢，係令到一啲人有需要嘅時候唔敢話俾人聽，唔敢去求助，因為驚，即係其實佢哋成日講好驚人，好容易就捉佢入醫院，咁佢唔想被標籤為即係呢一科嘅病人，跟住佢就覺得自己好多權利都被剝削啦。咁我諗將心比己，其實都會嘅。即係當我如果遇到有啲咁嘅困擾嘅時候，我會唔會有呢個擔心呢？我相信好多人都會有。咁所以講緊究竟值唔值得即係咁樣做呢一樣嘢，然後又會引申到呢一啲效果，我覺得真係要好小心去討論咯。 可唔可以都簡單講下咧？其實我哋未來關於個社區治療令嗰個討論方向係點咧？因為我留意到都有啲精神科醫生提到咧，就係話譬如嗰個患者嘅家庭環境啊，佢哋嗰個即係家人係咪了解呢個狀況啊，或者使唔使兩個醫生去共同簽呢啲治療令咧？其實都係一啲需要去思考嘅問題嚟。 其實而家就算你講所謂強制入院咧，sorry。 好，咁啊，多谢阮淑欣先。咁啊，阮淑欣咧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嘅委员。咁啊，之恩，我哋先接听下听众嘅电话。咁啊，听众陈先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陈生，你有咩经验想分享咧？ 我经验即系我哥咧就嗰阵当时十九二十岁咗喺外国就做黑市居民嘅，就去餐馆就洗碗，到俾入境处就捉到，就第二届出境翻嚟香港咁样。當時佢有精神病啊，好嚴重噶啦已經。嗰陣時佢去到外國都箍頸，都箍我，即係箍我大佬個頸啊！翻翻嚟 咁啊，阿陳生咁啊，如果翻翻嚟，即係你即係哥哥咁嗰個情況係即係接受到啲咩嘅服務啊，同埋治療咧？ 翻翻嚟咁求助咯，佢要打人又箍頸咁咪求助咪帶去睇精神病啦，入政府醫院咯，佢入咗青山咯。咁咪出咗嚟都好，仍然都好嚴重。食咗藥咧就手震啊，都繼續都打嗰啲細佬咁樣，又箍頸又成。 咁點樣跟進咧？即係其實即係當時即係有咩跟進服務，即係去即係幫你哥哥呢個個案咧？ 幫佢咪食藥咯。 嗯。 就好嚴重，都放出就出翻嚟咯，就打嗰陣時打我細佬，打到背脊嘣冇聲，我都聽到好大力。 咁其實有冇繼續即係？ 細佬係嗰當時我十一二歲啫嘛，細佬我細佬搬出去住都怕咗佢。跟住都陪佢咗幾年㗎啦，好多年㗎啦。佢出即係又翻入去又出翻嚟，翻入又出翻嚟，都病情都冇好轉。 咁 佢。收尾都系自殺啦！佢嗰陣時呢個腳頸啊，都半生死噶啦，攰頸都唔知救唔救翻。收尾係咁收尾佢好彩又冇救得翻。希望你哋咧就即係嚴重嗰啲有跡可尋嘅，問屋企人有冇打人啊？咁即係得佢穩定先至放出嚟咯，就好啲咯。如果嚴重啲，真係好麻煩 啊！好，咁啊，多谢陈生嘅电话先，咁我哋先休息一阵。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Uncle Seal again。今日再讲多一个所谓嘅潮潮地嘅潮语 ，extra, e x t r a。就是一啲額外咁啦，字面意思。但系而家咧，好多時候咧，個意思就係咧 ，over the top 啊。因為即 over the top 咧，即係好過分啊。即係譬如你表現得過分咗咧，我哋可以話 extra。例如你好小事就發咗嬲啦，或者好小事就喊曬啦。咁突然間你個表現好似比平時人哋 expect 你嗰個程度咧過咗 over 咗咧，我哋就會話咧係 extra。譬如人哋表現得好 over 咗啦，咁你可以話 That was a bit extra, don't you think? That was a bit extra, don't you think? 好似頭先 over 咗少少，你覺得係唔係啊 ？OK， 喂 ，Stop being so extra， 喂，唔好咁誇張啦，得唔得啊？咁樣 咁亦都可以 extra， 咁呢个用法咧，大家留意啦。比较新啲同埋后生少少嘅人会用到嘅一啲 expression。好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依家我哋係傾緊咧，政府提出十項加強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嘅，咁啊，其中包括即係對於一般嘅即係精神健康需要嘅市民咧，可以即係睇下係咪利用呢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啦，就加強佢嗰個即係評估精神健康啊，同埋分流嗰個角色啦。咁另外，如果對於係即係嚴重精神病患康復者咧，咁就會檢討下係咪即係有條件嘅釋放機制啦，同埋係社區治療令嘅。咁啊有。兴趣发表意见的听众欢迎打来我们热线1872311。咁啊，志恩，不如我同一同另一啲专家倾一倾啦。咁、我哋请嚟咧陈仲谋医生，咁佢系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嘅主席。咁啊，陈仲谋医生你好， 大家好， 系陈医生。咁我哋其实今日倾紧咧，即系十项嘅即系措施啦，即系支援措施啦。咁呢啲建议咧，其中即系我哋见。即係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啦，即係有條件釋放嘅機制同埋社區治療令咧，即係呢一啲咁樣嘅做法咧，即係有啲嘉賓都會認為，會唔會係加即係有機會令到啲精神病患康復者有咗個標籤，令到佢哋更加唔敢去求醫同埋即係繼續去康復咧？即係呢方面你又點睇咧？ 其實咧嗱，睇個十項建議咧，其實走唔出幾個即係原則去分析嘅，第一個就係原則啦。第二个就即系实际个可行性，第三个就嗰个疗即系个预期嘅疗效系点样啦，个效果系点样？嗱咁咧呢两个令咧，其实咧喺外国咧就好普遍噶啦，即系一个即系我哋叫做即系出院之前嘅，即系大家通电啊。嗱，你如果唔听话，我就要你翻嚟噶啦，唔系就唔出得院嗰啲。啊，第二个咧就系、是、一个社区治疗令啦 ，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 即系话如果你出咗去之后啊，你又唔复诊又唔食药嘅时候咧，咁我哋有权叫你翻嚟嘅。咁咧，點解有啲咁多嘅即係矛盾嘅拗撬？就係、是、一個字嘅啫，其實就係、是、唔係一個字，一個權利，就係、是、人權啊！即係會唔會覺得係啊？即係你要治療精神病人，同要平衡佢嘅人權咧，咁樣咁呢個係即係各個國家面對嘅問題嚟嘅。 但是你刚才提到即是要去支援精神病患者，同时要去平衡那个人权上面，譬如你会不会都知道一些外国的例子，就是他们会怎样去做一个平衡？ 最重要呢，其实呢，我们怎样可以一个比出院的一个条件的出院呢，或者怎样用一个社区的治疗令呢？咁第一樣嘢咧，一定要揾一班即係有經驗嘅專家啦，多數包括精神科醫生啦，同埋佢個個案經理啦，或者社工，咁每一齊開會傾一傾，大家攞多啲資料，即係要準確啊！即係話哇，嗱、這、呢個病人真係有一個嚴重嘅精神病啦，佢又食藥好差，又唔肯復診嘅，對自己冇自我之明嘅，咁仲加上可能有自殺嘅傾向，或者有啲暴力嘅傾向嘅話咧，咁咧我諗如果有足夠嘅。嘅證據係支持我哋要用呢個兩個零嘅話咧，咁我哋覺得係好公道嘅。但係最大問題就係，如果我哋唔夠人啲專家嘅話，咁你即係如果係即係評估得唔得正確，咁你即係講俗啲，你係人都捉過去，咁梗係唔得啦。 咁陳醫生頭先提到話唔夠人咧，其實係要邊啲人去即係、就是、去跟進或者去即係睇翻件事咧？ 嗱，呢個咧就最重要咧，就係我諗係精神科醫生啦，即、就、係、是、我哋嘅同事啦。因为他们直接治疗个病人啦，对个病人认识个病情啊，咩病啊，严重性点样啊，有冇以前嘅暴力嘅前科或者自杀嘅前科咧？啊，而家个情况系点样咧？个即系个主诊嘅医生系好重要嘅。啊，咁如果佢年资系轻嘅咧，可能佢要揾一啲资深嘅医生，即系佢嘅上司再去睇下呢个病人呢、这个情况系需唔需要呢两个零咯？ 另外都想同你咧倾下关于地区康健中心嘅角色嘅，因为而家其实地区康健中心佢最主要个服务对象就系讲紧一啲慢性病患者啦。咁其实而家个别嘅地区康健中心都有啲精神健康支援嘅，但系即系统一规划上面就冇啦。咁我自己嘅观察咧，就系过去地区康健中心都会遇到一啲问题，就系譬如啲市民未必愿意去做筛查，第二咧就系做唔到一站式啊，即系话筛查完之后咧又要去其他机构或者私家医生嗰度跟进啦。咁而家地区康健中心会肩负埋一啲精神病嘅即系筛查嘅工作嘅时候咧，你认为应该去点样去进行会比较好啲？ 其实呢个系困难嘅，因为点解咧？大家觉得嗰个地区健康中心咧，主要负责啲身体上嘅疾病啊，一般市民会觉得，多数而家做血压高啊、糖尿病嗰啲做得几好嘅。咁但系咧就唔好话呢个普通嘅地区嘅健康中心啦，就算我哋香港各区有一个叫做精神嘅健康嘅即系社区嘅综合中心噶，咁呢个仲打只招牌添噶啦。咁但系问题就话，好似话斋咧，就好多人咧，即系尤其是我哋香港人或者亚洲人都系对精神病咧系敬而远之嘅，即系对呢个病我哋要中英文话 stigmatization， 即系话个标签化或者污名化，导致一啲歧视。咁就好，即系唔系多人会主动，即系上去，即系求你帮佢手去评估嘅。所以我都好怀疑，即系你就算有呢个服务喺度，有冇人去帮衬咧？咁样。 咁陈医生啊，咁睇翻咧，因为如果真系加强地区康健中心嗰、那个即系就精神健康嘅服务啦，咁其实好多即系意见都会认为要加强翻即系现有嘅人手嘅精神健康嘅培训。咁其实呢方面佢梗系需要啲咩培训？因为其实即系培训都要时间噶嘛，唔系话我今日教你，听日就可以即刻去服务噶嘛，都需要一段嘅时间噶嘛。咁以而家即系因为有一啲即系我哋讲精神健康嘅即系加强呢个支援咧，其实都唔系新嘅话题，都已经系好长时间都会讨论点样加强。咁点做咧？即系如果短时间内点样可以加强个培训咧？ 其实精神科咧同其他科目咧有啲唔同嘅，医科嗰边，因为咧实际上咧精神病人咧除咗个病之外咧，佢会涉及咗好多家庭啊、工作啊、感情啊、婚姻啊或者儿女啊，甚至法律啊、房屋好多问题嘅。咁所以咧，我哋用一个叫做多元专业化嘅团队，包括精神科医生啦、家庭医生啦、临床心理学家啦或者其他心理学家啦、社工啦、精神科护士啦、知识职业疗师，其实一个 team 即系成个队人去帮佢手。咁所以咧，而家你话要训练咧，其实我哋每一个专业咧，其实都同一啲即系我哋叫做最好精神科嘅服务嘅国家咧，仲差好远嘅嗰啲人数嘅比例。所以我成日都讲不足就系呢样嘢啦。 另外咧，其实讲到基层医疗咧，就除咗即系地区康健中心之外，另一个好重要嘅一个部件就系讲家庭医生啦。咁其实因为而家咧，即系精神科专科门诊个轮候时间都系长嘅，即系讲紧嗰啲稳定新症。咁其实有龚永文医生就讲过咧，话个问题就系在于，因为太多人咧，即系将嗰个需求集中咗喺公营嗰个专科嗰度。咁呢个问题咧，可以点样去疏导咧？因为我见到今次咧嗰十项措施其实就冇提，即系譬如公私营协作啊，或者家庭醫生的角色的，你自己會不會都有些建議？ 這個是很大意見的，其實我們會也都提出了很多這方面公私營合作啦，還有呢一些家庭科醫生的，其實我們的會自己都有，現在都做了五六次了，這個會都找我們過，咁你用在網上呢跟我們家庭醫生的同業呢就分享一下一些即基本精神科的臨床的即處理的知識的東西的，即係希望培訓多啲我哋即係香港嘅即係普通科或者精神家庭科醫生咧，對精神健康嗰方面啊問題咧，有早啲可以認識到一啲咁嘅病人啊，即係或者輕嘅可以自己搞掂埋啦。如果係嚴重啲嘅可以轉介啊。咁但係咧就政府喺呢方面咧就似乎就唔係話落到好多力。至於公私營合作嗰度咧，佢係有啲困難嘅，我估，因為實際上咧就而家咧就我哋大概有四成到啦嘅精神科專家咧出咗嚟執私家執業嘅，即係政府入邊咧得翻六成到嘅啫。咁你話要公私營合作咧，就講就好容易，但係你要睇下，譬如出邊如果你俾好多證出邊嘅話，咁你政府入邊嘅醫生會唔會流失咧？佢哋考慮就係話：哇，我出去都得噶啦，我都有證嘅，咁變咗出邊流失，即係入邊流失率就仲高。所以我諗呢個係一個即係一個矛盾嚟嘅。咁但係有解決方法嘅，譬如你即係喺細節上面，你出面小公司合作，咁你唔可以俾太多錢嘅，去到一個 cap 我哋叫司令，你唔可以收咁多錢嘅，咁基本上係有得做嘅應該。 咁啊，陳醫生，咁其實睇到咧，即係要跟進一啲即係嚴重嘅精神病患康復者咧。頭先你提到即係唔係淨係靠一個人噶嘛，即係要個團隊噶嘛。咁其實個案經理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咁如果睇翻即係而家即係提出嗰十項措施咧，即係講緊話要即係去講緊嗰個即係個案經理同嚴重精神病患者嗰個比例咧，即係想去到即係1:40，其實呢一個即係比例咧都唔係新嘅，因為其實之前都曾經係做過，係啦。咁其實咁呢一樣嘢咁點樣去可以幫到咧？即係 嗱，我諗原則上嚟睇咧，就話嗱，個案經理咧係負責一個病人復康嘅過程裏邊嘅，即係佢會跟進，比如一個嚴重精神病人出咗院啦，啊，咁佢有冇復診，有冇食藥啊，咁去家訪，問下佢啊啲家人嘅情況點樣啊，咁啊將呢啲情形咧就匯報翻俾個主診醫生聽嘅。咁、所以其實咧喺個治療過程中咧，個案經理唔係主角嚟嘅，應該係個主診醫生先係主角。 嗯， 咁變咗你，就算你1:40，咁當然啦，就同我哋最好嘅，即係頭先講啲最先進嗰啲咧，譬如澳洲咁樣咧，佢哋1:12-20到嘅啫。咁變咗我哋嘅工作量，就算去到40咧，都係比人哋多咗兩倍有多。咁變咗個工作量相當重嘅。咁同埋咧，佢哋嘅責任其實即係幾大嘅，其實即係由於呢次咁，我唔知個前線工作人員會點樣感覺咧，即係我諗佢都會好難過，其實基本上。但係如果係太多即係個案嘅話咧，嗰時冇時間跟進到，唔可以深入去探討到咧，呢個我估計啫。咁出問題嘅時候咧，就好麻煩。 嗯，咁啊，多谢陈仲谋医生。咁啊，陈仲谋医生都系香港精神健康促进会嘅主席。咁啊，阿志恩，我哋接听下听众电话。咁、听众许先生，你好。 系你好， 你好。 阿许生， 主持你好， 系。你系有咩意见呢？ 冇，我就觉得咧，其实头先个医生讲得好重。另外，我想补充少少，因为其实而家嗰啲所谓嘅有 conditional discharge 呢个安排咧，其实喺医管局嚟讲咧。精神科已經係好耐嘅啦，已經唔係一個新嘅安排嚟。但我自己睇到一個問題就話咧，其實咧，如果嗰啲係好穩定嗰啲係按 CD 嘅 case 咧，佢每次翻嚟咧就要見醫生啦，跟住見醫務社工咁樣。但調翻轉，因為佢哋太穩定啦，所以其實喺醫務社工嚟講咧，調翻轉個做呢啲 case 係好易做，因為佢哋太穩定。但其實佢哋又孭住嗰個 label 咧，就唔知幾時咧可以搣得出佢。 啊，許生，你本身係咪都係即係做過啊醫務社工，即係照顧過即係精神健康？ 我本人啊，以前係喺葵涌醫院OPD 係做西九龍精神科。 係，即係。 所以我哋係啦，所以 負責係咩嘅崗位啊？ 社工。 係社工。咁頭先你講嗰個 CD 係咪真係有條件釋放機制？ 我哋叫 conditional discharge 嘛。咁所以其實咧，當我哋要花啲時間見呢啲 CD case， 但係 in fact 佢哋係 stable 嘅話咧，我哋咪比較少啲時間將佢去 outreach 或者家訪咯。咁所以變咗咧，佢哋冇一個正式嘅途徑。當然啦，佢哋呢啲 case 可以上去嗰個 mental health review tribunal， 即係頭先有位同事 即係可以上訴。 嗯， 係啦，可以。但其實咧，第一我記得開嗰啲會唔係太密嘅，同埋因為佢哋都係好認真 review 每一個 case 啦。 咁啊，許生，即係就你個經驗咧，即係呢啲病人去復檢咧，即係有冇試過有復檢嘅個案，或者係佢係成功，即係所謂搣甩咗呢個機制？ 少咯，少咯。咁所以變咗呢啲 CD case 越積越多嗰時候，我哋咪要去見佢咯。反而唔能夠去翻，即係唔能夠 spare 同樣嘅時間去翻社區探嗰啲病人咯。因為其實講荷里活嗰個 case 咁講咧，其實我諗如果花多少少時間嚟去傾，譬如話去半個鐘啦，去家訪，去同佢父母傾咧，其實多多少少咧，一定係會知道啲嘢。咁我哋以往 practice 咧就係一翻到去發覺有啲我哋所謂落味啊，就會即刻翻去通知翻嗰個精神科醫生，就同埋 CPN 咧就一齊商量，需唔需要一齊出去出動？但係而家大家都係非常之忙碌嘅話咧。其實我諗呢啲 joint 嘅所謂 joint action 咧，其實係好有限。另外流失咗太多有經驗嘅人咧，變咗就算啦。我知道社署以前入咗去精神科做嘅話咧，佢都要上一個幾 intensive 嘅 course 㗎，係由啲 NGO 去舉辦呢啲即係上關於精神科病邊幾種病啊，喺精神科嘅急症嗰陣時候，實際出咩情況嘅時候，我哋應該點做？因為喺社署裏邊嘅精神科嘅社工咧。佢哋可以根據精神科條例咧，聯同其他部門咧，去 recall 翻一個病人，翻醫院嘅，當然要有醫生同意先啦。但因為我唔知而家仲冇咁樣嘅 training 俾入職喺精神科嗰度出嚟，因為如果我哋精神科社工咧，我哋上完嗰啲 course 咧，我哋會有一個精神科嘅牌嘅， 即係因為我哋要行使一個法定嘅權力嘛。我唔知道而家呢啲咁樣嘅訓練咧，社會福利處仲有冇，又或者入咗精神科嘅同事有冇呢啲 course 去不停去即係更新自己對於精神科嗰方面嘅知識同埋嗰個即係 intervention 嘅 skills 咯。 咁好，咁多謝許先生你嘅電話。咁許生提到即係話，其實有一啲即係嚴重精神病嘅個案咧，都可以去復檢咧，都可以係即係搣甩咗佢哋嗰個即係 label 啦。咁亦都係可以令到佢哋有人手啲社工可以去跟進翻其他 case 啦。咁我哋先聽一節咧，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有宗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 APM。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而家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映月台；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就去到彩虹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家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跟住洗衣街嘅车龙，而家去到怡安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排到虎山道游泳池。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好，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子欣。咁我哋今日咧就繼續係傾緊咧，政府提出嘅十項加強精神健康支援措施啦。咁頭先我哋即係都有提過啦。咁地區康健中心個角色就會加強。咁我哋睇到就係嗰、那個即係、希望即係而家即係精神健康委員會咧就建議啊，睇下係咪即係將精神呢個地區嘅康健中心嗰個角色可以加強成為一個即係叫做基層醫療嘅樞紐。咁即係話咧，即係市民可以去嗰個中心度做精神健康嘅評估啦。咁然之後因應翻個情況，睇下點樣去分流啦，即係可以做一個初步嘅即係精神病患者嘅管理啊，咁同埋轉介去即係例如一啲社署嘅地區服務單位。去做一啲即係跟進啦，即係如果你係輕度嘅精神病患者，咁其實阿子欣，你睇下如果即係而家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呢個角色要加強咧，你覺得其實呢個方向係咪都一個即係比較可以即係短期內實行到嘅咧？ 係啊，頭先我哋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因為而家地區康健中心佢最主要嘅工作就係去預防一啲叫慢性疾病啦。咁就過去咧就唔係每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咧都有啲叫精神健康支援嘅。咁而家就希望同一啲啦，即係規劃上面就做到，即係各個嘅即係各區嘅地區康健中心都有呢一個服務。咁呢度咧都有一樣嘢要留意咧，就係、有啲區咧就未有地區康健中心嘅，有啲叫地區康健站嘅，咁嗰啲個規模上面會細啲啦。咁呢個可能政府都要諗嘅，即係話如果我哋要加埋即係精神病篩查入去嘅時候，一啲地區康健站做唔做到咧？咁另一樣就係頭先所提啦，即係其實個計劃最大困難就係嗰啲市民啊，願唔願意自愿去配合咧？因為有時咧本身我哋冇乜動力咧，即係去做呢一啲篩查啦，同埋即係我哋有冇咁樣嘅即係精神健康上面意識要去做啦？咁我諗呢個係第一樣啦。第二樣就係、即系筛查之后咧，点样确保个社区系可以支援到病人？尤其是头先志坚所讲嘅一啲比较，其实可能系一啲轻微嘅情绪病患者。咁除咗家庭医生之外咧，咁地康健中心啊，或者一啲机构可以点样去跟进呢一啲嘅轻症嘅病人咧？咁呢一个都系即系第二步需要做到嘅。 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呢一个地区康健中心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嘅热线咧183271倾下嘅。咁啊，志恩，咁其实讲到咧，如果要加强嗰个康健，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嘅即係支援精神健康嘅服務咧，人手都一個即係之前我哋喺度講緊咧，即係都一個即係關注點嚟嘅。因為睇翻咧，即係而家個案經理對一啲即係嗰個精神病嘅即係病患者啦，咁其實個人手應該都唔係幾夠啦。咁即係點樣去 即係加強人手咧。咁另外就係頭先啲嘉賓都會提到啦。咁你精神病患康復者咧，其實你跟住仲有好多其他嘅服務咧，係要去跟進佢個康復嘅。即係例如可能佢嘅就業啊，其他即係情緒嘅支援啊。咁唔係淨係哦，佢復診哦，見醫生幾分鐘就能夠解決問題啦。咁可能需要可能要長啲時間去傾談啊，先睇到個精神個狀況係點樣啊。咁呢一方面都係即係如果要加強嗰個地區康健中心咧，其實都係需要即係喺人手方面咧都要即係諗下點樣去即係加多啲人手。 係因為呢幾日咧，其實關於個地區康健中心嘅角色咧，都有唔同嘅意見嘅。因為有一啲人咧就認為，即係其實地區康健中心個角色就主要去做一啲即係篩查嘅工作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嘅專家認為，其實地區康健中心淨係做篩查係唔夠嘅。咁有一啲人就建議啦，其實係咪需要去請一啲即係精神科醫生咧，就長住喺地區康健中心，就唔係淨係做篩查啦，就做一啲所謂嘅 consultation 啦，即係一啲專業嘅諮詢嘅工作。咁其實就是两个很不同的方向来的，因为如果你纯粹讲筛查，其实可能是一些社工或者护士已经做到，但如果真的要做一些专业咨询的话，就一定要有医生了。这个是两种不同形式的配套来的，那人家都可以跟嘉宾谈一下，就是其实我究竟我们是需要哪一种的服务呢？ 是的，因为地区康健中心的个案经理如何去更加有效地跟精神科的医生和专业的护士去合作，去即係幫助精神病患者去康復啦，咁呢個都係即係我哋關注嘅一個點嚟嘅。咁另外即係除咗話即係我哋今日提到嘅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啦，咁如果對於係嚴重嘅精神病患康復者咧，其實委員會都係即係提緊啦，即係喺即係醫療啊或者法例上高係咪可以，或者條例上高啦，係咪可以去幫到呢一啲即係精神病患康復者嘅？咁例如係講緊即係嗰個即係。點樣去睇嗰、那個即係社區自由令啦，咁同埋有條件嘅釋放嘅機制。咁但係呢啲頭先我哋都討論過，就係咧，即係有機會咧係會令到一啲精神病患康復者咧，好似俾人標籤咁樣，反而可能令到佢哋未必會願意去即係去求診啊，或者令去即係去即係參與個康復計劃。咁、這個都係即係我哋需要關注嘅咧。 嗯，係咁頭先我志堅提到呢點咧，就即係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嘅主席黃仁龍咧，佢自己都提到啦，就係、是、即係有關呢個社區自由令咧，其實個議題本身是很广泛的，即涉及社会保障、个人权利等等。其实就算是外国的实施都有很多的问题。他亦都引述到就会上面有委员就提到发治疗令之前都要考虑譬如患者的家庭状况、社区支援等等的。所以下一步的时候我都要真的要很具体从实践的角度去想究竟这一种的安排是否适合香港的环境。 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于政府提出呢十项加强精神健康嘅支援措施咧，有意见咧，欢迎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咁子欣，我哋先请嘉宾咧同佢倾一倾咧，即系关于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嘅问题啦。咁我哋请嚟咧曾永康教授，咁佢系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主任。曾永康教授你好。 你好， 曾教授。咁其实我哋即系今日倾紧，即系政府提出即系十项加强即系精神健康支援措施啦。咁其中即系我哋睇到即系地区康健中心嗰个服务嗰个角色咧，都加强咗好多嘅。咁其实呢一方面咧，即系我哋先讲下人手先，成日讲人手啦。咁你觉得其实即系呢一方面嘅人手要点样做先可以去真系去令到嗰个地区康健中心发挥到一个即系支援精神健康嘅角色咧？ 是这个问题相当好啦。咁而家地区康健中心呢，就是因为根据政府嗰个规划，即係同埋嗰个嘅发展嘅模式呢，就一开始呢就会係針對一啲嘅常见嘅慢性病。咁呢就包括呢高血压啦同埋糖尿病等嘅。咁呢其实呢我早前呢都对政府呢就係、是、提出个意见呢，就係、是、希望喺康健中心呢就加入埋呢就係、是、一啲嘅即係精神病嗰、那個嘅知識啊、推廣啊，同埋一啲嘅預防啊咁樣嘅，咁政府咧都即係唔係話完全拒絕，而係話咧要係按部就班嚟到去做啦，咁亦都冇錯嘅。咁但係因為最近呢個事件咧，佢重新就係話即係將康健中心咧就係、是、加入埋咧係提供精神健康嗰個評估啊，同埋其他嘅即係同一啲嘅社區機構合作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係歡迎嘅。不過喺度咧就係、是、即係主持人問到一個關於即係人手個問題咧，我就想講講，其實咧就係、是、所謂地區康 康健中心咧，就用一个嘅基层医疗嘅角色嚟到去做嘅。咁其实咧，政府喺开始即系话实施嘅时候咧，初期咧喺即系嗰个人手嗰个嘅即系招募嗰度咧，都遇到困难啊。就算系遇即系话做一啲嘅慢性病咧，即系话我讲过糖尿病啊，或者咧就系高血压咧，其实都系比较困难嘅，因为个人手咧就唔系话净系医生，因为医生当然都有一个角色喺度啦。咁仲有咧系包括护士啊、社工啊，同埋物理治疗师同埋职业治疗师嘅。咁咧呢个系有一个困难。咁而家咧，如果佢再将佢咧扩展到精神健康嗰方面咧，我哋一方面咧系欢迎，但系亦都即系希望政府咧喺个配套嗰度咧系谂得清楚同埋计划得好啲。因为我哋知道咧就系话，若果要提供精神健康服务评估啊各方面嘅时候咧，就需要我正话讲一啲嘅即系一啲嘅专职嘅医疗人员啦，正话我讲到咧就系护士啊、社工同埋咧特别咧系职业治疗师咧系相当重要嘅。咁亦都需要咧呢啲人手咧系对精神病本身咧系有经验先得。咁所以咧就系我谂呢个配套嗰度咧系需要政府花多啲心机去谂一谂，因为呢几个行业咧特别系职业治疗师同埋护士咧本身已经系招聘有困难啦。咁若果咧我哋再需要呢两个专业嘅人士咧，佢哋对精神健康系有经验嘅话咧，我相信咧短时间咧未必咁容易系即系可以做得到嘅吓。咁所以需要有一个中长远嘅人手嘅规划咁样啦。 嗯，你讲到个人手上面嘅问题咧，其实我过去即系同一啲地区康健站倾过咧，佢都系面对紧呢一样嘢，就因为譬如佢哋可能同医管局嗰个人工相比就冇咁吸引啦。咁即系希望可能政府之后有个基层医疗管理局嘅时候，就即系比较容易啲去做到嗰个人手上面安排啦。咁另外就曾教授都想请教你一样嘢嘅，就系因为咧关于咧地区康健中心咧，即系而家政府会赋予佢一个即系精神健康评估嘅角色啦。但系我知道咧，其实社区上面咧都有一啲社福机构咧系做紧呢一类型嘅筛查嘅，我哋点样先至可以避免咧，即系嗰啲机构之间嘅资源或者佢个功能系唔会重叠咧？ 其实咧，我个都即系而家觉得咧，讲重叠咧就系言之尚早啊。 嗯， 其实我觉得咧就系话有即系精神病、有情绪问题嘅人咧，其实佢主动走去，无论咧系一啲嘅社福机构或者将来咧系地区健康中心都会提供服务咧。即系我觉得咧，重复反为唔系一个大嘅问题。即系话起码咧系多一个网络咧，若果有一位嘅即系佢想寻求精神健康服务咨询嘅即系一位嘅人士啦吓，无论咧佢去到健康中心或者去到社福机构咧，佢都可以接受到呢个评估，我觉得咧反为系好事嚟嘅。但系个问题系乜嘢咧？问题就系话你有呢啲 service 喺度嘅时候咧，佢即系话一般嘅精神病咧，其实佢同普通嘅病唔同嘅，就有好多即系话本身有精神病倾向或者初期啊，或者有一啲嘅情绪问题嘅人咧，其实咧佢系唔知道自己系有精神问题，亦都咧唔系好知道咧佢需要接受评估同埋治疗。咁所以咧，你问呢个问题咧，我觉得即系最大嗰个嘅即系问题嘅前提咧，就系话要啲人知道自己，要令到啲有精神病即係困擾同埋有情緒困擾嘅人咧，知道需要去協助，即係需要求助。我覺得呢樣咧，反為比而家你講到嘅問題話重複，即係嗰個嘅資源重疊啊，服務重疊呢個問題。 嗯。 咁啊，曾教授，其實即係如果就住即係精神病患即係康復者咧，跟住佢嗰個康復治療，其實你而家睇到即係以你嘅經驗啦，或者你嘅觀察啦，而家即係例如話喺地區康健即係中心呢方面啦，其實邊啲即係服務係需要特別即係快啲去加強嚟到幫即係一啲精神病患康復者咧？ 我覺得如果喺嗰、那個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嚟講咧，我覺得係應該對精神健康普遍做一個推廣先得。因为精神健康同普通人不同，因为好多人不知道咧精神健康咁重要，同埋香港社会咧就对精神健康或者精神病呢样嘢咧，即系有一个好强嘅一个抗拒，同埋有一个嘅标签效应喺度，咁所以好多人咧就唔系好愿意求诊嘅，因为咧若果佢一求诊，即系话要，譬如好简单去求诊于精神科服务咧。即係若果俾佢啲親朋戚友知道嘅時候咧，咁佢又覺得咧就係冇面子啊，覺得咧人哋會標籤佢啊，會覺得咧只係自己咧係好難，即係再喺佢嘅朋友圈裏面咧係即係生存落去啊等等咁嘅情況。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呢個地區康健中心咧，首要做嘅咧 就是加强即是一般的人呢对即是精神健康那个的重要性的了解，同埋尽量呢去对那个即是标签效应带来一些负面对精神病负面的情况呢是加以改善，即是我觉得这两样东西是首要做的。咁当然同时呢就话佢要提供一啲嘅，即系话一啲嘅比较好似一啲嘅 first aid 咁样嘅服务，即系话若果你突然之间系觉得自己咧系有即系一啲好强烈嘅自杀倾向啊，或者突然间咧觉得好抑郁啊，或者突然间咧系有情绪困扰嘅时候咧，佢去康健中心即系寻求服务咧，我觉得若果康健中心做得好咧，其实就好过咧就系话去即系精神科。即係嗰個即係系統裏面咧嚟到接受治療，因為咧喺個精神病嗰個系統裏面咧，佢哋好容易咧係有一個嘅即係覺得咧會有俾人歧視或者有個標籤合影啊。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政府咧就係、是、開始喺即係地區康健中心做呢一個先導計劃咧，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好嘅開始嚟嘅。但正如我一開始答你哋嘅第一問頭咧，即係關於嗰個人手嘅配置嘅時候咧，我覺得政府應該咧對即係佢究竟係點樣利用呢一個康健中心咧？作为一个的平台呢是去即是推广精神健康这样东西，同埋对一些受精神困扰呢是即是受到困扰即、就是受到困扰的人士呢 是提供第一线的服务呢，我相信呢他即是需要呢是同一些专业人士呢是多磋商，然后才好推出来，即、就是有一个比较有计划的一个的服务呢会比较好一点。 嗯，曾教授都想同你去倾下咧，关于家庭医生咧喺成个基层医疗上面的角色，因为其实家庭医生可以有两方面啦，一就可能佢接触一啲个案，其实他可能已经识别到系一啲轻度嘅即系精神病症状，就其实可以由家庭医生跟进，就唔需要一定要睇专科啦。咁另一种情况就系、是、即系专科嘅即系医管局嘅个案，亦都可以有一啲稳定嘅个案系喺私人市场嗰度去处理咗佢嘅，咁就唔需要用咁多专科嘅资源啦。咁但系据你所知咧，其实喺即系香港嚟讲咧。即係嗰啲家庭醫生，佢本身有接受過精神科培訓咧，嗰個數目有幾多咧？究竟即係呢啲個案咧喺社區嗰度能唔能夠照顧到？ 其實而家咧就喺嗰、那個即係叫做家庭醫生嗰度咧，即係我覺得佢喺普遍嚟講，普遍嚟講咧，對精神科嗰個嘅瞭解咧，其實都係比較初步嘅。即係我覺得咧，如果同外國地區嚟到比咧，咁係有即係、就是、有待即係進心嘅啊，即、就、係、是、令到啲家庭醫生咧對精神病咧即係個瞭解咧係增加啦。咁所以變咗有一啲好輕性嘅咧，佢譬如話好簡單，佢只係一個輕微嘅睡眠係受到一啲困擾啫，咁佢就唔係話有好嚴重嘅焦慮啊、抑鬱啊或者其他嘅一啲嘅精神病嘅問題嘅時候咧，其實的確係可以咧喺即係話即係家庭醫生嗰個層面裏面咧，已經處理好嘅。咁但係呢個係一個最理想嘅情況啦。咁我相信咧，政府都有責任咧，就係、是、制定一啲嘅政策，即、就、係、是、令到就係家庭醫生咧對精神病呢樣嘢咧係有即係更深入嘅認識。才至可以係幫手分流到一啲咧，係比較即係輕微嘅，即係精神病嗰個情況咁樣嚇。咁不過喺度順帶一提咧，外國嘅經驗咧就唔係淨係用精神即係用家庭醫生嚟到做呢樣嘢嘅。其實醫管局咧早前都係有計劃咧，就係即係用呢個職業治療師咧嚟到做一個即係處理咧係輕性。比較輕度嘅精神病嘅問題，其實外國嗰個嘅經驗咧，都係即係同醫管局呢個先導計劃咧係即係吻合嘅。咁所以咧，反為咧就係話，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兩方面一齊做。一方面，因為醫生本身佢有個權威性啊嘛，係嘛？咁所以好多人咧就話，就算佢有精神困擾，佢唔想睇精神科，起碼佢都睇咗即係嗰個家庭醫生先啊。咁然後家庭醫生處理到咪處理到啦，處理唔到咧，仲可以咧就係、是、慢慢解釋俾佢聽咧，就係、是、話啊，你睇精神科個重要性。咁呢一個一條線啦、另外一條線咧，其實醫管局已經用緊，我覺得咧係可以加強嘅，就係、是、用其他嘅一啲嘅專職醫療咧。 就係、是、嘅人員咧，包括咧係即係我諗呢條講主要咧係職業治療師咧，因為我自己有呢方面嘅背景啦，亦都知道外國咧即係嗰個情況係點樣。其實咧佢係的確可以咧喺一個比較即係初期同埋比較輕度嘅情緒問題咧，佢已經係可以用一個非藥物嘅方法咧幫佢處理到。咁若果係處理到嘅時候咧，亦都係即係減輕咗咧佢睇即係話重症精神科醫生嗰個需要啦。所以我諗政府其實佢開頭即係其實喺醫管局做個先導計劃都唔錯，但係咧我唔知點解咧，因為我離開咗醫管局好耐啦。咁就係我覺得就住近期嘅事件咧，即係同埋近期即係社會人士嘅關注咧，我覺得佢反為咧係可以係利用咧。就係、是、呢一條線咧，就係、是、職業治療師嗰條線咧，嚟到去同佢做一啲嘅疏導，同埋早期嗰個嘅即係觀察啊，即係嗰個評估啊，同埋一啲嘅即係非藥物嘅跟進啊，咁樣。 嗯，咁好啊，多謝阿曾教授嘅電話 啊。 咁啊，曾永康教授咧係香港理工大學康復治療科系主任。咁啊，智恩咁睇嚟即係要即係、就是、市民去關注自己精神健康，都係一個即係、就是、切入點去即係點樣幫我哋呢一個精神。健康嘅即系服务 系咁，同埋头先其实教授都提到一点啊，就系、是、我哋所讲嘅精神健康咧，嗰个涵盖范围可以好阔嘅，即系有一啲可能系一啲轻度嘅情绪病啦，有一啲比较严重咁，其实入边系讲紧唔同嘅需要啦，亦都可以由唔同嘅一啲即系医护人员咧，系去负责做一啲分流嘅工作嘅。 系啦，咁啊，我哋会继续关注精神健康嘅问题嘅。咁我哋就先听一节新闻。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志恩，我哋呢一节就转个话题啦。 好啊， 咁啊，讲下的士服务嘅质素。咁啊，事源因为香港的士业议会咧就发表咗即系最近一项调查啦。咁啊，四至五月咧，佢哋就访问咗即系抽样访问咗1200个的士乘客啦。咁啊，结果就发现啦，咁啊，如果以100分系满分嘅话咧，咁啊，大概有50%嘅受访者咧就俾即系嗰个分数咧系58.4分。咁啊，即系认为佢哋系属于即系嗰个的士服务系良好或者优秀嘅。咁啊，子欣啊，你自己点睇咧？即系你平时有冇搭的士咧？你又即系对于的士嗰个服务，你又有几满意咧？ 因为咧我都平时会搭嘅，但系咧其实的士咧，我就主要系即系用一啲应用程式 call 车啦。咁我估咧嗰个服务上面咧会同一啲街车可能会有啲分别，因为始终应用程式咧，即系佢会首先啦，即系接你单嘅时候，佢会有个电话俾咗你啦。咁即系其实话咧，如果你要投诉咧，有方法投诉到个司机。咁所以我谂嗰个应用程式本身亦都会影响到嗰个司机嗰个服务质素嘅。咁另外咧就系呢一个嘅即系的士服务质素嘅一个调查。咁我都見到有13項嘅即係服務質素嘅評分啦。咁入邊咧有一啲嘅項目我都幾同意嗰個觀察嘅。譬如咧，其實有一條咧就關於咧即係的士司機熟知乘客目的地或者交通狀況啦，嗰個評分都係比較高嘅，即係有45% 嘅人係同意啦。咁我諗係因為咧，其實而家即係的士司機咧，即係都多咗一啲嘅方法去解決唔知道嗰條路點行嘅啲問題。因為譬如佢可能會問同個乘客講就話，嗰頭我唔好熟啊，即系可唔可以你带一带路啊去到，又或者其实会用一啲应用程式就解决咗个问题啦。咁所以呢一个都系比较高分嘅。咁另外都有一啲高分嘅即系评分啦，就系、是、譬如的士车厢嘅温度适中啦，的士车厢宽敞啦，位置舒适啦，同埋的士车身同车厢清洁咧，呢啲都系比较高嘅分数。咁至于低嗰啲，即系至今有边啲系低分啲咧？个评分上面 咁啊，睇翻个调查咧，比较低分嘅咧就。對於即係的士司機有冇主動提出協助啊？的士司機係咪即係待客好有禮貌啊？咁同埋喺即係的士即係呢個服務方面係咪比較環保咧？即係呢啲方面咧就評分比較低啲。不過即係你話即係嗱，頭先你講話你平時即係叫的士就會用叫車程式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咁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是、即係因為之前我屋企人即係去睇醫生啦，咁佢需要坐輪椅啦。咁、其實我見即係個司機都有落車就幫手咧，就即係幫我去將個輪椅咧就放入車尾箱嘅。 咁所以就呢一方面咧，同個調查，因為調查就有啲受訪者就認為，咦個司機似乎就冇去幫佢哋去主動幫佢哋去即係搬輪椅啊呢啲咁樣嘅情況啦。咁所以即係咁可能即係個別司機啦。咁所以其實議會咧即係都係睇緊啊，究竟點樣可以去提升翻嗰個的士行業嘅即係形象啊？咁當然因為即係睇翻即係以往嚇，即係我做記者嘅年代嚇，咁通常咧的士如果話要講緊佢哋服務有問題咧，都係講我哋即係拒載啊，即係兜路啊、濫收車費咁，呢個其實喺即係政府嘅即係統計上高咧，都睇到即係就住即係的士業嗰個即係投訴，通常都呢幾方面嘅。 係，咁頭先子堅提到啦，就係講緊嗰個的士服務質素評分咧，即係有一個比較低分嘅項目咧，就係的士司機主動向乘客提供協助啦。咁我自己嘅感覺就未至於咁低分嘅，因為譬如咧，有啲司機都會提啲乘客咧，其實你落車之前啊，帶齊嘢啦，或者頭先子堅所講啦，可能見到你搬嘢或者搬行李咧，都會幫手嘅。咁啊，另外咧就中間啦嚇，有啲分嘅，譬如即係的士站嘅上落客點很充足啊，系又或者的士站轮候时间不长咧，呢啲就即系中等分数啦。大概五分入边咧有3.38分啦。咁不过呢个我自己就感受比较深啲，就系其实咧我就觉得街车有时都即系睇时间，有时交更嘅时间咧都几难截嘅，同埋有时个的士站咧其实都系冇的士喺度啦吓。咁所以咧呢一个上面咧可能系业界咧都系需要去改善下嘅一个问题啦。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啦，咁依家我哋係咧傾緊咧的士服務質素嘅問題嘅，咁所以如果你坐的士有滿意或者唔滿意咧，都歡迎咧打嚟我哋熱線同我哋傾下嘅，咁我哋熱線係1872311，咁啊，子欣不如我哋就同下嘉賓傾下啦，咁啊請嚟咧黃卓邦，咁佢係香港的士業議會嘅主席，黃卓邦你好。 你好， 主持人你好。啱睇到你哋即係嗰個即係公布最新嗰、那個即係的士業嗰個服務嘅調查啦。咁我如果我對比翻喺即係2019年你公布嗰一次調查咧，咁嗰陣時其實都有70%嘅受訪者即係個滿意嗰個分數都去到65.3。咁而家睇呢個分數咧，即係58.4咧，又似乎有一個差別喎。咁其實黃卓邦，你又點睇即係其實今次呢一份即係調查結果咧，即係對於的士服務？ 當然啦，個數字上面一睇就睇到係下降咗㗎啦。咁但係當然呢度亦都要解釋返，就係每一個研究呢佢都有個誤差值喺度嘅。咁爭幾分呢就未必話好明顯嘅睇到佢真係落差即刻好大。咁所以個總嘅嚟講，我哋睇上去都係同之前嘅唔係爭好遠，唔會突然間佢方得好好，或者突然間變得極之差。咁當然啦，呢個數字呢絕對不能夠講上係一個滿意嘅數字啦。我哋即使要做呢個問卷調查，其實最主要都係希望攞到乘客嘅最客觀嘅數據，咁就能夠俾我哋有啲方向咧，去點去改善。咁當然咧，過去幾年咧，即係香港嘅環境係大嘅改變。其實我哋的士行業嘅人咧，人才咧，司機流失得相當多。咁所以咧，喺我哋的士嗰個人力資源咁缺乏嘅情況底下咧，其實係好難咧去再進一步咧去到揀一啲好嘅司機咧，去到俾佢哋去到揸嘅車啊咁。咁所以喺嗰個再提升個服務質素嗰度，我哋係睇到遇到好多困難。 我睇到咧，其实你哋呢个调查就主要系问一啲即系本地嘅乘客啦。咁喺个研究过程入边咧，会唔会都接触到一啲外国嘅游客咧？因为而家即系啱啱开翻关啦，可能多咗外国游客会嚟香港咯。同埋因为佢哋唔系好熟悉香港的士嘅运作噶嘛，譬如佢哋未必知道就系有啲车源系唔过海嘅。咁外国嘅游客嘅意见会唔会都喺个调查嗰度攞到一啲咧？ 有啊，冇錯，我哋今次咧就問咗大約1200個人到，當中咧大概有50個人咧係啲即係遊客咁。咁數字坦白講唔算好高，因為我哋呢個調查咧係喺4月嘅時候做，咁嗰時個開關就啱啱開始啦，咁其實嗰個旅遊業都未完全復常咁，咁所以我哋能接觸到個旅客咧係比較少。咁但起碼喺呢幾十個旅客嘅反應嘅結果當中咧，其實佢哋俾我哋的士評分咧係有80分嘅高分，去到即係最高級嗰個優秀嗰個學別。咁所以我哋都當然呢個數據咧，我哋好欣喜嘅，即係因為始終旅客咧都係成個的士其中一個最大嘅一個市場啦。咁佢哋能夠滿意我哋嗰個服務咧，我哋係即係有鼓勵作用。咁同埋再者咧就係但係呢個都唔係即係足夠嘅，即係我講，因為 得幾十個 sample 咧，可能係有限，未必有足夠代表性。所以嚟緊的士議會咧，喺年底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再做多一次即係呢個意見調查。咁希望咧，到時能夠吸納多啲咁嘅旅客咧，可以有個更加代表性嘅答案出到嚟。 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依家我哋係傾緊咧的士服務質素嘅話題嘅。咁如果有興趣，你對的士服務係滿意或者唔滿意咧，都歡迎打嚟我哋熱線1872311傾下嘅。咁啊，黃卓邦。咁啊，頭先你講到話呢幾年咧都有變化啦。咁其實我都睇到咧，即係近呢幾年，因為即係好多市民都會用咗即係程式去叫車啦。咁而即係有啲程式嘅都可以去即係叫的士啦。咁其實即係之前啲人話點解話要用程式叫其他車啊？就係話啊，覺得的士司機嗰個服務態度有問題啦。咁你覺得其實而家即係有咗呢啲程式，或者即係大家即係呢啲服務都可以公開，大家去即係討論嘅時間，會唔會令到的士司機嗰個服務個質素都提升咗咧？ 都係啦，頭先話嗰個。叫車嗰啲嘅 apps 出咗嚟啦，咁就叫做更加多人可能選擇咗我哋所謂嗰啲白牌車啦，非法經營嘅車輛。咁其實就係因為有嗰個咁嘅系統出現咗咧，其實我哋頭先講嘅人力資源係減少咧，其實越見嚴重。你越見嚴重嘅時候，變咗能夠選擇嘅空間少，嗰個服務咧就坦白講，我哋提升上面咧係有一定困難。咁但當然啦，呢個係我哋面對嘅現實。我哋但係同一時間，議會都一路有好多頭先我講話有啲意見調查啦。其實今次調查都係第一步。我哋喺月底咧，6月28日咧，會有一個禮貌大使嘅運動。咁其實就係安排啲大學生咧去一啲的士站啊，咁啊拍發啲單張，去到同啲司機去到介紹翻即係禮貌嘅服務嘅重要性啊。亦都當然會有機會咧同到市民去到溝通，即係去到講嗰個互相溝通嘅重要性。因為我哋睇到好多時嗰啲投訴啊，其實可能都係一啲叫做溝通不足導致，即係話究竟係咪兜咗路啊？可能個司機覺得行嗰條路快啲，咁佢又覺得唔係，咁有呢啲咁樣嘅一啲爭拗裏面。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啲禮貌運動咧，能夠進一步推廣嗰、那個叫做提升個服務質素。 嗯，咁我哋头先咧都倾到嗰13项香港的士服务质素嘅元素评分啦，咁有一啲其实硬件上面因素都比较高分嘅，即系譬如可能嗰个车身嘅清洁啊、座位舒适咁样啦，咁比较低少少嘅咧就系关于的士司机嗰个礼貌啊，或者同乘客提供协助呢啲问题，咁当然其实嗰个真正即系相差百分比都唔系真系好多嘅啫。其实你哋业界譬如睇完咧，即系嗰啲数字之后咧，你哋会点样去理解，即系得出嚟呢个结果咧？ 嗱、啊，咁當然啦，頭先你都講話13項啦，其中嗰、那個的士環保性啊，或者係個依賴代客嗰個數字咧係比較低嘅，相對其他十項嚟講咧係比較低少少。咁頭先你都提過啦，即係其實嗰個變化好少，即係0.0几嘅分別。咁啊，同埋全部咧都係高過三分嘅，因為我哋而家有個五分代表制啦，三分代表一般，四分就代表係滿意。佢就喺呢個過程當中，所以其實某程度都叫做高過合格線。咁當然啦，頭先我都講啦，就係呢個我哋唔滿足嘅，我哋覺得亦都係未如理想，我哋係會一路去到做。咁所以頭先我講嘅就話，能夠揾到呢啲方向出嚟，就會喺啲禮貌大使嘅活動裏面咧能夠提供咯，即係去到同佢哋講多啲咯。咁另外例如就比方說的士環保個排放嘅問題，咁當然啦，我哋都一路有同政府去溝通啦，即係點樣能夠有效地將現有嘅一啲石油的士咧轉做電動的士，咁亦都係希望能夠即係回應到一啲市民、一啲乘客嘅訴求。 咁啊，黃卓邦啊，頭先提到咧，即係因為睇翻個即係調查嘅一啲評分項目啦，咁其實都睇到即係其實乘客咧，即係對於個的士司機熟唔熟路都有一個要求噶嘛。咁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個行業都出現一啲人力資源嘅問題啦。咁如果一啲新嘅人去加入你哋行業，可能都係啲比較後生啊，佢未必真係好熟路。咁呢方面你哋點樣去提升翻佢哋嗰個服務質素咧？ 係冇錯啊，其實呢樣嘢都係有部分咧，即係有。司機啦，佢想入行嘅時候咧，佢哋一個有個心理障礙就，可能我唔識路，咁點算咧？咁所以的士議會咧，其實都有做咗一個咧叫的士 app 咁樣嘅。我哋而家咧都一路咧都改善緊佢，一路咧將佢咧就係進化去到即係圓滿佢咁。咁就變咗咧嗰個的士 app 咧就可以咧就教到啲人咧係由邊一點去到邊點。咁就可以嗱，一來個司機識路啦，二來個乘客咧而家好清楚地睇到咧，究竟行邊條路會去到目的地，咁亦都減少咗個爭拗。咁我哋的士議會呢度都有做，甚至乎咧，其實我哋都有揾政府去幫助啊，或者甚至乎去到即係揾運輸署咧，去到幫助我哋咧推廣呢個咁嘅 Apps。 除了你们做的调查之外，其实上一个月即是5月10号的时候，其实运输及物流局都有披露到一些关于上一年的士投诉的数字的。当然这个数字上升就跟本身香港经济复上，即是多人搭车都有关系，有大概2300多个投诉，入面占最多就是拒载兜路和滥收车费。你又怎么看这几个问题，还有的士业界有没有想过可以怎样解决呢？ 咁當然啦，呢個一個大嘅問題啦，即係濫收車資，特別係啦，即係甚至乎啲詐騙嘅成分啦，即係可能啲旅客上到車，佢唔識睇個標嘅，咁你就夾硬就加多啲咁嘅服務費等等，咁呢啲咧絕對係害群之馬嚟嘅。我哋的士議會即係存在目的，其實就係為咗提高即係服務水平，應接市民嘅一啲需求。咁呢啲咁嘅行為，我哋絕對不能接受。我哋亦都的士業界普遍都係反對呢啲咁嘅害群之馬。咁所以嚟緊咧，運輸署咧都會有一個叫做即係記分制度啦，就係去到即係去到令到一啲咧犯規嘅司機咧，我哋會記分，嚴重咧我哋會停牌咁樣。咁當然啦，呢度咧我哋都要先要講明的士議會嘅立場，就係我哋係一個程度咧係贊成呢個記分制，但係咧首先有幾個關鍵嘅。第一個關鍵咧就係咧嗰個條例咧要寫得好清晰，如果唔係咧你寫得好模糊嘅時候咧，即係的士司機好怕咧會誤墮法網，咁變咗更加少人入行，更加個服務質素咧難以推上去。咁第二樣嘢就係唔應該咧一籃子有好多十幾二十項一次個推出嚟，因為變咗咧你會冇咗嗰個焦點啊。即係如果你話要改善嘅話，可能你提出三幾個，頭先好似主持人嚟講，即係有幾個拒載啊，或者可能係兜路啊，或者係咧濫收車資啊，唔係直接去到目的地啊。有啲係最重要，即係市民最大反應，亦都係最唔能夠接受嗰啲。我哋先將呢幾樣嘢做好，將個資源集中喺呢個位置度，其他嘅咧，我哋先可以咧就住個事情嘅輕重緩急，去到慢慢推行。 咁黃卓波，我睇資料咧，你係提到話即係。喺點樣去引入嗰、那個即係的士司機嘅違例嘅記分制啊？當中亦都有一個説法就係兩級制嘅罰則。咁其實可唔可以同你講，其實兩級制罰則即係點樣做？點樣 有？係啊，即係其實個兩級制罰則即係都係話比較嚴重嗰啲咧，我哋就係會即係罰得即係比較高一啲啦，即係比較冇咁嚴重咧，就會低級少少。即係頭先你講嗰啲，即係明顯一犯咧，就係完全係有心嘅。即係你係濫收車資，根本嗰個都唔按標收費嘅，佢完全有心嘅。咁呢啲狀況咧，我哋一定係會即係個記分嘅比例會高啲啦。其他嘅咧就可能係會比較從寬啲處理。 咁好，咁多謝阿黃卓邦嘅電話，多謝黃卓邦。咁黃卓邦咧係香港的士業議會嘅主席。咁啊，子欣，咁啊，睇翻就黃卓邦所講啦。咁嚟緊即係如果要即係進一步去提升即係的士業嘅即係服務質素咧，咁即係呢一方面都可能即係。記分制都可能一個方法去打擊一啲違例司機啦。 咁同埋頭先即係志堅你提到咧，其實嗰個服務質素調查咧，就過去2019年嘅時候個分數比較高啲啦，咁而家就即係少咗幾分啦，喺個滿意度。咁頭先黃卓邦就講咧，其實同成個的士業界生態都有啲關係，即係譬如老齡化或者真係即係少咗司機入行嘅。咁過去即係的士業都有傾過啦，係咪可以引入啲車隊管理制度啦？咁而年輕一啲嘅咧入行就主要做一啲管理工作，咁就可以咧，即系令到的士行业系多一啲嘅新血嘅。 咁我哋而家倾紧呢一个即系的士服务质素嘅问题咧，除咗乘客关事咧，咁其实前线司机都关事嘅。咁啊，所以如果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系乘客或者系司机咧，都系欢迎打嚟我哋热线1872311倾下嘅。咁啊，子欣，不如我哋先接听另一个嘉宾电话。 好。 咁啊，我哋请嚟何志强。咁啊，何志强咧系的士服务质素委员会成员，咁亦都系咧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嘅主任。啊，何志强你好。 你好，你好。 咁對於即係的士業議會咧，即係呢一個調查咧，咁嗰個的士服務質素，你自己即係認為即係作為前線嘅話咧，咁點睇咧？即係個服務質素，你認為咪都係即係同你哋嘅實際情況都係合理咧？ 即係實質上情況咧，香港嘅的士服務質素咧唔係咁差嘅。響好似響2014年咧，就世界排名的士服務質素以第三名添。而最主要原因嚟讲，你话的士服务质素唔好咧，最主要有方面，头先都讲咗咧，佢再兜路同埋滥收车资。喺呢一度咧，我就想讲一讲，点解会拒载咧？就好多司机咧，可能会响交更时间，即系俾人截咗话过海咁样，根本呢一段时间嚟讲咧，佢要交更，所以就唔能够做呢一样嘢啦，即系唔能够做呢一台客噶啦。而實質上嚟講咧，因為 好多同乘客爭拗嘅問題咧，最主要咧就係路面嘅情形而定嘅。 嗯， 即係簡單啲舉例嚟講咧，當一個乘客上車話響香港過九龍，咁可能個司機同佢講：喂，呢一條隧道比較塞，可唔可以轉第二條隧道啊？即係或者行第二條隧道啊？咁樣咁乘客嚟講，可能話哦好啊，咁樣之後嚟講咧，可能個價錢嚟講又相對高咗少少咁樣，或者咁又有少少爭拗，所以嚟講咧就多數嚟講咧就會有咁嘅問題存在咯。 咁啊，何志強，咁啊，其實而家頭先即係的士議會話，即係都有啲即係程式啦，即係例如話呢啲路線嘅提供啊、建議啊，咁其實呢一方面其實對你哋即係作為前線係咪真係有一個幫助咧？ 係有幫助嘅，因為嚟講咧，而家好唔好聽，手機都好普遍啦，即係就算係地圖，手機裡面已經有地圖，甚至乎係點樣教埋你點樣行都得，所以嚟講咧就係、是、地點嚟講咧，就其實唔係咁困難。我想講一講咧，佢投訴嗰度嚟講咧，即係乘客點解咁多投訴咧？可能會有幾個原因。一就係、是、上落乘客，因為好多乘客以為咧路面單黃線可以吸的士上客，咁實質上唔係嘅。實質上有條單黃線咧，就係、是、夠禁區時間咧，就係朝頭早七點至午夜十二點。就的士嚟讲咧，就唔可以上落乘客嘅，所以乘客嚟讲咧，同我谂有啲司机同乘客嚟讲争拗咧，都系呢一点，因为乘客唔知噶嘛，乘客以为，咦，单黄线可以上落，即系成日同司机争拗咯，有冇搞错啊？呢度唔俾上，嗰度唔俾落，咁我唔使搭你的士啦咁样。另外第二样嘢咧，你就话兜路嗰样嘢，兜路嗰样嘢咧就系、是、最主要原因嚟讲。我头先都讲过啦，话隧道嗰方面咧，我谂呢一样嘢咧，我谂迟啲会可能会有解决方案，因为政府嚟讲咧，响八月嚟紧嘅八月就收翻西隧，得翻西隧，咁而我哋工会咧亦都建议政府咧就系、是、三隧分流，所有的士划一收费，即系譬如简单啲嚟讲。 好啊，何志强，咁我哋咧要先听一节新闻，咁我哋转头咧翻嚟再同你倾下咧的士服务嗰个问题嘅。 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牛池湾上个星期四发生斩人案，警方拘捕一名27岁越南籍男子，怀疑他因为被辞退袭击一名43岁菜档女经理。这名男子被控意图伤人罪。警方调查发现，被捕男子在犯案之前一个钟曾经在深水埗买菜刀，之后等那个女子下班，并且在港铁彩虹站对开的行人隧道用刀袭击那个女子的手脚，伤者一度昏迷，现在情况稳定。警方相信疑犯基于私人恩怨犯案，并非无差别袭击，是单独行事，没有证据显示疑犯有任何精神病记录。深水埗上个星期轮常案，29岁印度裔母亲涉嫌在屋企杀害三名年龄介乎二至五岁的女儿，被控三项谋杀罪。今日由青山医院押解到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暂时无需答辩。处理主任裁判官将案押后到今个月26号再讯，为被告索取两份精神科医生报告。被告没有保释申请，期间还押小榄精神病治疗中心。29岁被告无业，被控在今个月的5号在深水埗桂林街一个单位内谋杀三名女儿。控方透露，早前经青山医院的医疗评估显示，被告有精神病症状和暴力倾向的风险，需要向法庭申请押后案件，为他索取精神科报告，以知悉是否适合答辩和是否有建议。 屯門醫院手術室擴建大樓陸續投入服務，當中急症室擴建部分將於星期四上午八點啟用，公眾入口會搬到去手術室擴建大樓地下。急症室翻新擴建之後，建築面積3800平方米，設有150張等候區座椅、4個登記櫃位、5個分流站和10間診症室等等，並且增設發燒等候區和標準負壓診症室，專門處理有傳染病風險的病人。新界西醫院聯網急症科部門主管劉柱良說，急症室交接當日已經從當區聯網調動多一倍的醫生和75%護士人手協助。另外，新急症室的所有廁格都設有監察儀，若有使用者一段時間沒有移動，就會響起警報，院方會有職員查看。院方說，如果病人在啟用當日的上午8點之後抵達舊急症室，會有職員指示前往新的入口登記。英國德文郡一間寄宿學校發生傷人案，一名16歲學生涉嫌襲擊3名師生，兩名受傷的學生一個人危殆，另一人穩定，受傷的老師已經出院。本港入境處回覆本台查詢的時候說，就一名港人在英國留學遇襲一事，入境處接獲家屬求助之後，已經即時透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中國駐當地大使館跟進事件，並且已經按家屬意願提供適切意見和可行的協助。英國傳媒報導，涉嫌行兇的學生被控兩項企圖謀殺罪，稍後出庭應訊。校方就事件致函家長和監護人，又說學校正與警方密切合作，敦促家長和監護人不要作出猜測或者在社交平台發布與事件有關的訊息。涉事的寄宿學校位於蒂弗頓，每年寄宿費40,000多英磅。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初時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2-3日，天氣不穩定，雨勢有時較大，同埋有雷暴。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温思劳街，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近住启业村一段比较挤塞龙尾九龙湾港铁站。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的车龙去到香港文化博物馆。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佟大为、魏晨、于文文主演《消失的孩子》。 冬至清晨，由董大为饰演的杨远，他九岁的仔默默在楼梯之间消失无踪。但是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怀疑杨远呢？ 除了你，应该没人想带默默从这个家逃走吧。 国剧830，消失的孩子，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身处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之中，大家需要认清变化，把握机会。全新节目《大变局新机遇》，有丰富管理咨询经验的谢祖慈，每集会请来嘉宾深入讨论。第一集的嘉宾，现任沙地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陈凡昌。 这个王储啊，他有很多鸿图大计，跟科技都有关系。 我就被人拉咗去咧，做去咗嗰啲 committee 啊、board 啊嗰啲咁嘅。 大变局，新机遇，星期日下昼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银行要我揿条 link 去网站确认不转账。 政府部门打嚟话怀疑我犯咗法，要揿条 link 输入账户名同密码。 户口多咗个收款人，要揿呢条 link 去网上银行处理。 银行是不会经短信或电邮的 link， 而你登入网上银行或提供个人资料的。 金管局提提你，数码 key 睇紧啲，揿 link 前要三思。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風，自由風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咁啊，依家我哋係討論緊咧的士服務質素嘅話題嘅。咁啊，事源就係香港的士業議會咧，就係最近一項調查咧，就發現五成半嘅受訪者就認為的士服務咧係屬於良好或者優秀。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你對的士服務有咩意見嘅，或者你係司機啊、乘客啊，都歡迎打嚟我哋嘅熱線咧18723111傾下嘅。咁啊，子欣，我哋即係新聞前咧，我哋同緊何志強咧，即係的士服務。即系质素委员会嘅成员倾紧啦，咁我哋继续同佢倾下嘅。 好， 咁啊，何志强你好， 系你好，两位好。 咁啊，头先我哋倾到即系讲紧话头先兜路嗰啲投诉咧，咁其实头先你话其实可能大家即系司机同乘客之间嗰、那个即系系咪有中间有误会咧，定系咩情况咧？ 嗯，系啊，可能真系中间有，因为嚟讲咧，譬如香港个九龙为例咧，就当阵时咧就可能系旧隧道。即係嗰條紅隧咧比較塞車，就可能司機建議去行第二條隧道，之後可能就遠咗啲，或者價錢高咗啲，咁樣咪可能會有爭拗咯。呢一個問題可能會存在嘅。 除咗咧，頭先我哋講過咧，即係一啲可能拒載啊、兜路之間嘅一啲問題之外咧，其實近排咧，即係各行各業都傾緊咧，係咪需要即係輸入外勞啦？咁我有聽過，即係其實的士司機呢個行業咧，都有人建議係可唔可以考慮輸入一啲非本地司機嘅？你自己點睇呢個問題，同埋即係會點樣影響到嗰個業界嘅服務質素咧？ 哦，輸入外勞問題咧，我諗咧就先決條件嚟講咧，就係、是。呢、这、一個行業嘅收入可唔可以令至到現有嘅司機係穩定，即係個收入穩定。如果收入唔穩定，咁你再輸入外勞都冇意思噶啦，係咪先啦？同埋輸入外勞嘅問題嚟講咧，你唔同其他車種因為的士嚟講咧，就係、是、周圍都要去，周圍都要去，可能咧就係、是、未有咁熟習香港九龍嘅道路交通，所以嚟講咧就我諗的士嚟講就困難啲。 咁何志强，即系讲翻个的士服务嗰个质素啊，因为其实政府收到啲即系乘客投诉咧，都会牵涉到即系拒载啊、兜路啊、滥收即系车费啊。咁呢一方面，其实即系的士业议会就话啊，系咪即系会引入一啲记分制啦？即系咁，你点睇呢一方面咧？即系对于司机，即系如果打击一啲即系真系违例嘅司机，你觉得呢啲措施系咪都系有助去打击呢啲情况咧？ 首先嚟讲咧，我都赞同就系严厉打击，尤其是嗰啲黑的嘅事件，即系好似简单啲为例嚟讲，缆车站有班人喺度成日都滥收车资几百蚊上山顶，咁呢啲情况嚟讲咧，我谂政府都知嘅，应该政府咧加把劲嚟打击佢，因为来来去去咧都系嗰班人啫嘛，都系嗰班人啫嘛，甚至乎咧打击到佢，罚到佢以后。揸唔到的士嘅更加好啲，因为呢一样嘢咧会影响到香港嘅的士形象。哇，原来人哋外国人嚟到或者旅客嚟到，哇！你哋啲香港的士原来系咁样噶，专劏乘客噶，即系有一种咁嘅假象，令至到香港的士业咧蒙羞。所以我都赞成系加重罚则。至于你话咧现有嘅的士，再要加个记分制咧，我就唔系咁赞同。因为现有个的士例嚟讲咧，都有已经有个罚则，而我哋嘅交通例亦都有个扣分罚则嘅。再加一个的士为例记分制，咁令至到前线司机嚟讲压力，我谂就相当之大。 所以嚟讲咧，我就唔赞同嗰个记分制。首先咧，我就广告之前咧就讲紧嗰个三成分。如果响八月嚟讲咧，政府收翻西隧之后嚟讲咧，如果去三条隧道，即系我哋都建议政府，即系工会建议政府咧，三条隧道或者收费。可能嗰段時間嚟講咧，就冇咁多爭拗。 好，咁啊，多謝阿何志強嘅電話。咁啊，何志強咧係的士服務質素委員會成員，亦都係咧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會的士司機分會嘅主任。咁啊，子欣，我哋聽一聽聽眾有即係電話嚟嚇。咁啊，聽眾啊，張先生你好。 啊，你好，兩位主持，我想講講關於的士咧。而家香港的士司機咧，普遍禮貌就好差，講粗口啊，著衫嗰啲好求其，好似著到烏龜嘅肩甲咧。如果你短程嗰啲咧，佢就即係嗰個態度咧就好差，咁啊一定要揀客，咁我都試過幾次俾人拒載，因為機冇乜時間咧，就冇去舉報啊或者報警啊，乜都係車牌，咁咧就試過都喺荃灣區啊邊度啊將軍澳啊或者係黃大仙咧，都試過俾佢拒載，兼夾咧，我覺得佢如果係近程嘅咧，即係佢態度好惡劣啊，即係好負氣啊，咁如果你認為做得咁唔開心就唔好做，兼夾咧，而香港嗰啲扣分嗰啲咧根本咧。就是要扣滿幾多分，即係先頭嗰位嘉賓話齋有咩蒙羞。 咁啊，多謝聽眾張先生嘅電話。咁啊，睇嚟即係聽眾都會提出，即係個別司機有時個服務態度咧，都會係令人即係覺得係有問題嘅。咁啊，都希望可以改善到。咁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CIBS 人人廣播， 新搞作浪接浪。 点啊？都做完申请啦，仲搞咩啊？好得闲啊？ 系好唔得闲啊！ 因为有全新企划 CIBS EMY 广播青年大舞集。 EMY 欢乐今宵啊！ 大叔，嗰、那个系 EYT 啊 ，EMY 即系 Ethnic Minority Youth 少数族裔青年人啊，我都识好多噶、啊。 诶，咁就要鼓励佢哋参加大舞集，成为 CIBS EMY 广播青年啦。 详情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二请嚟肾病科专科医生介绍慢性肾病经常会引发的高血糖症。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港澳传真，澳门大学集成电路国家重点实验室，人才是发展芯片产业的关键，这些消息会等着你的。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智恩。咁呢一节我哋转转个话题啦。咁啊，讲一讲大坑西村重建计划。咁啊，事源就系咧，因为大坑西村嘅居民权益关注组咧就开记者会。咁啊，讲紧即系话，即系大坑西村个重建计划咧就有。有個說法啦，咁即係話而家嗰個重置嘅話咧，即係如果你重新安置咧，咁啊需要即係先搬出啦，跟住再先至翻翻去啦。即係咁，另外就因為會加入咗一啲即係資產嘅審查，咁啊即係嗰啲即係租户啊，佢哋需要接受資產審查。咁如果係即係而家睇緊咧，個現有嘅租户咧，即係喺大坑西村咧，有1236户咧，就即係需要接受呢個審查啦。咁即係睇返有324户呢，其實佢哋就唔係符合嗰個資格啦。咁包括住户因為擁有物業啦，咁同埋即係享用緊政府資助嘅出租或者係出售房屋啦，咁同埋即係佢哋住緊大坑西村呢，個單位並非佢哋唯一居所。咁所以呢啲咁樣個案呢就唔符合嗰個即係重置嘅要求。咁但係因為即係大坑西村居民嘅權益關注組咧就認為嚇，咁當初咧即係同佢哋傾嗰陣咧，因為佢哋係即係呢一班住户都係即係講緊自己係受到嗰當年嗰個踩置區清拆嘅計劃影響嘅租户啦。咁啊當時個説法就係話，咦冇呢一個審查個喎，咁樣即係有承諾過唔需要審查喎，咁而家又即係需要審查，咁呢一個佢哋覺得係即係唔合理嘅，咁所以就認為政府係需要介入，咁啊重申翻咧即係。 他们需要一屋满公屋这个诉求的。 是，尤其是如果可能熟悉大坑西村的听众都知道，其实这条村是比较多长者的。刚才子坚提到有两个安排，一是就是你交出那个单位，另一种的做法就是回迁。我想在一个长者的角度去看，就是就算他们接受一个回迁的安排都好，那这段时间怎么算呢？就是在那个重置整个期间，就关于大坑西村这件事的关注组他就批评呢，其实而家嘅一啲即係迁徙方案呢就冇回应到呢居民嗰个一屋换公屋嘅需求啦。咁亦都强调一点，就係头先所讲啦，即係住户好多都係长者啦，就担心呢佢哋冇办法可能先搬出去一个地方先，然后再回迁返去大坑西村嗰度。就呢个係第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呢就亦都有一啲长者住户呢就担心个迁出时间太长，就担心自己冇机会呢等到呢重建之后呢就搬返去大坑西村。 咁補充翻背景啦，咁大坑西村係一個私營嘅租住屋村，咁由咧香港平民屋有限公司咧興建同埋管理嘅，咁就住即係關注組嘅説法咧，咁其實我哋不如就請翻關注組嘅嘉賓嚟傾一傾啦。咁我哋請嚟咧歐陽傑真，咁佢係大坑西村居民權益關注組嘅主席。歐陽傑真你好。 系你好啊，李生。系 啊，咁啊，可唔可同你讲一讲咧？其实而家即系关注组咧，就住而家即系嗰个重置嗰个安排方面咧，其实你哋最觉得有问题嘅地方系边度咧？ 其实咧，头先我听你讲咧，你就我哋呢条屋村咧系私人嘅廉租屋。咁我首先咧就讲翻我哋呢条村嘅历史先啦。 嗯。 其实咧喺六十年前咧，政府咧系用五分之一嘅地价咧，同埋咧借埋钱咧。1,000,000咧，俾平民屋宇咧起大坑西嘅，就规定去做廉租屋村。咁其实可以咁讲咧，政府咧系大坑西嘅生母，喺居民入住大坑西嘅头50年咧，政府咧仲要限制我哋居民咧系唔可以申请公屋，连白表咧去抽居屋咧都系唔可以嘅。咁所以喺呢个重建呢个时候咧，政府咧系有责任帮手安置大坑西村嘅居民嘅。点解我哋一直坚持都要政府去安置我哋咧？其实咧就系政府咧有去催生我哋大坑西呢条村咧去诞生嘅吓。咁同埋咧嗱，依家啦你开头都讲咗噶啦吓。点解我哋因为大坑西？呢條係一條老村，咁點解我哋真係好希望政府去幫手呢？因為啲老人家咧一搬再搬咧，即係就做到佢哋咧，做到我哋街坊咧好困擾啊！特別係啲長者啊，咁其實如果政府肯幫手，真係好，即係就解決到我哋呢個長者嘅困難之處，同埋仲有咧。我哋啲街坊啊，攞綜援啊，攞生活津貼啊，咁都可以都政府都可以幫到手，唔使佢哋攞咗大坑西話我哋搬出去嘅補償咧，咁我哋就所有政府嘅福利啊援助咧都冇咗啦。 咁啊，歐陽記者，如果講翻即係就算你哋要求咧話一屋換公屋咁計啊，咁而家因為講翻政府嗰個政策咧，如果就住公共房屋政策咧，其實都係需要有一個一定嘅即係公平嘅原則噶嘛。咁所以喺嗰個資產審查上高都會係有一個要求啦。咁因為我哋睇翻啲資料咧，即係有一啲即係回覆呢個平民屋宇咧嗰啲即係覆嘅信咧，都話佢哋有資產。咁其實呢啲咁樣嘅住户就租户就應該唔符合嗰、那個即係嗰個條件啦。咁所以其實如果佢哋係需要即係交翻出個單位，其實係咪都係合理咧？ 嗱，其實咧平民屋宇咧都有佢嘅方案嘅嚇。咁我哋都唔反對平民屋宇咧，佢話租金津貼啊可以俾翻居民去選擇。吓，同埋咧，佢话即系可以一笔过咧攞翻咧，就当系咧就嗰即系唔回迁啦，选择咁。其实我哋唔关注组咧就唔反对呢、這个佢哋嘅选择嘅。咁但系咧去呢个选择咧就唔系我哋关注组同埋我哋有啲居民咧要求上公屋嘅居民嘅考虑咯。我哋一直都系要求一屋唔一屋咯吓啊，加埋即系最主要就系因为政府当年佢自己嘅失策， 令到我哋吓冇得去申请公屋，亦都冇得攞白表居屋。佢当年嘅失策，佢依家咧吓就要去回应翻我哋咯，吓唔好对我哋即系咁唔公平咯。 你剛才提到即是一屋換公屋這個訴求，其實如果譬如另一些選項你們會不會可以接受呢？即譬如可能是搬入去一些即過渡性房屋裡面暫住先，這個的選項有沒有人提出過，還有有沒有跟進過？ 如果街坊他們願即他們選項的我剛才都說街坊自己選擇咯，但是不是我關注組和有些街坊是要求上公屋的考虑咯。咁即係头先我都讲咗有啲困难户，有啲长者户，你真係要去再搬佢真係唔可以解决到㗎喎，唯一就係政府去帮手，同埋一平埋屋宇呢佢好多嘢佢都未確認㗎，佢就要我哋咁逼迫喺8月2号呢就要去答应去会搬出去的要求，咁其实我哋即系做即系我哋觉得佢俾佢卖猪仔咁咯，你乜都冇同我哋讲又话成即系回迁要审核，但系审核啲乜嘢咧，亦都冇提到就要喺我哋半年嗰度咧就逼迫我哋走否则咧就用法律途径啦咁咧，所以咧有啲老啲街坊啊，同埋有啲街坊真係好非常之唔开心，亦都好不安，同埋呢亦都更加呢同街坊嘅不信任啊，同埋好嬲啊。 咁欧阳女士明白。 就即係话食唔到啊，瞓得唔安乐咯。 咁欧阳女士啊，即係明白你係关注咗嗰个即係诉求啦。咁但係如果按返个而家个实际情况啊，如果假如啊咁即係有关方面佢话真係要求你哋真係要搬走啦，咁其实而家你哋有冇啲即係方案係諗住點樣去即係应付嘅？ 咁我哋梗係希望啊侯永贤局长介入啦，政府係咪首先要叫停停埋屋宇，你唔好恐吓我哋街坊，唔好逼我哋走先啦，用啲逼迁嘅手段啊，又律师啊，又执达利啊，又话一定我哋要应承咗佢嘅安排啊，如果唔係呢就要当我哋咧自动放弃啊，啲权利啊咁样，其实我哋真系好惊咯有啲街坊直头即系瞓唔到啊，有啲老即系有啲街坊直头喺度喊啊甚至乎有啲街坊都因为情绪啊咁入咗医院。咁我哋梗系希望政府真系睇到我哋嘅呢条村嘅老街坊嘅问题啦嘅需要啦，其实。正如剛才我講咗嘛， 歐陽女士啊，歐陽女士，因為咧 重建收樓受影響嘅租户， 明白明白， 都可以得到公屋嘅安置市建局都係參與大坑西嘅重建噶，點解我哋唔可以去公平咁對待我咧市建局重建收樓受影響嘅租户都可以安置上公屋啦，點解我哋大坑西嘅街坊 好啊，歐陽女士，明白嘅。咁其實咧，因為平民屋宇咧都有。即係聲明咧，就回應翻咧，即係話都一直都係同即係政府有保持溝通啦。咁同埋都講翻，即係話而家因為點解需要有一個即係安排，就係因為如果講緊嗰個公共房屋資源咧，都係需要有一個即係原則嘅安排嘅。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其實平民屋宇有冇同你溝通過？ 嗱，平民屋宇完全冇同我哋溝通過，但係咧，我覺得咧，你話公屋嘅安排成日話我哋打尖會打尖，其實我唔覺得我有呢個問題存在嘅，因為咧，當平民屋宇起好之後咁你咪可以交翻俾政府去安排咯，係嘛？俾鄰里拆嘅街坊去入，俾鄰里拆嘅即係香港樓拆嘅市民去入住翻咯，系咪啊？只不过系依家暂时俾住我哋住住先啫嘛， 欧阳女士都仲想问多一个问题咧，就系因为其实可能都有一啲街坊系接受咗嗰个回迁安排啦，咁但系佢哋都会有一个嘅租金津贴嘅，咁但系万一譬如个重建时间太长啦，即系超过五年嘅话咧，嗰个津贴个发放情况会系点样咧？即系有冇保证会继续有津贴？ 冇，平安县冇同我哋讲。冇，我哋有提問嘅，有街坊去提問佢嘅， 但是平屋宇话呢个问题唔答，唔可以答，暂时唔可以答复我哋字。 嗯， 咁欧阳女士，其实因为提翻即系。就算你哋關注咗係要求係一屋即係換公屋啦，咁但係而家站喺即係政府同埋平民屋宇即係嗰個回應嘅立場都係話咧，即係因為公屋房屋即係有一個原則要去編排，同埋即係如果你咁樣做又有一個插隊嘅狀況，係會有違嗰個公平原則。咁你哋又點睇咧？關注組 點會係插隊啫？喂，你市建局收樓受影響嘅租户都可以上公屋啦，點解我哋喂我哋呢條村？由政府，頭先我都講咗啦，由政府一手一腳去撐身噶嘛，係嘛？即係俗語講句，政府喺大坑西係生母嚟噶嘛，生我哋出嚟噶嘛，係嘛？喂，我哋係好唔公平喎，對於我哋冇得申請公屋，冇得上發表申請居屋嚇，喺五十年嚇呢五十年嗰度，到而家拆我哋，話我哋一句話我哋對於輪候拆嘅唔公平。就抹殺咗我哋嘅對我哋嘅不公平嘅啊，就可以講一句話對我哋不公平。同埋我哋都有講過話，如果平民屋宇啊，佢起翻啊嗰千三户，可以同政府即係一個交換啫嘛，咪俾翻政府去安排咯。 咁歐陽女士，咁而家因為平民屋宇就話咧，即係會即係嘗試安排你哋去申請一啲過渡性房屋啦。如果有需要嘅話，咁其實你哋。关注咗会唔会都接受呢个安排呢？ 过渡性房屋唔系人哋嗰机构一定可以接受我哋噶嘛？吓、啊，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点解我哋会令到我哋咁担心呢？因为平民屋宇俾我哋嘅信任咧系极度之低落吓。佢、啊、因为咧佢喺2021年10月重建嘅小沙子嗰度咧讲啲嘢咧，同上个礼拜2023年6月派俾我哋嘅重建小沙子嗰度咧。是走數的吓、啊，即不断喺度搬紧龙门啊！所以其实我哋系点解我哋都要坚持，即政府去接受呢亦都系最都有呢个原因吓、啊。最大原因系当然政府系生母啦，系咪啊？你剥夺咗我哋五十年嘅上公屋资格吓、啊，今时今日你要重建我哋而去唔安置嘅，我觉得系讲唔通咯。 好，咁啊，多谢欧阳女士嘅电话。咁啊，欧阳女士咧就系大坑西村嘅居民权益关注组嘅主席。咁啊，其实政府就话，其实公共资源都系需要，公共资源都需要系有一个原则去编排嘅，否则即系如果真系插队就真系唔公平啦。咁啊，呢个问题我哋会继续关注嘅。